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 MJ 十三，我系你嘅节目主持卓飞。咁啊，窒窒地口点嘅嗱，大家睇到个题目啦，都好吸引啦。咁但系咧，嘉宾亦都好吸引啦。但系开始呢个之前咧，容许卓飞用十零分钟咧 off topic 先。呢个系我觉得作为一个有人性嘅主持咧，其实都应该要做呢个 off topic 嘅。无论我讲咩节目都好啦。咁虽然 MJ 十三不嬲都系讲啲神秘学嘅嘢啦，咁今集其实都系嘅。不过咧，真系希望俾卓飞用少少私人嘅时间去讲一讲呢单嘢，点解呢？因为如果大家系我嘅听众啦，或者系 fans 都好啦，咁都应该知道我系好中意动物嘅，亦都对啲动物啊、狗啊咁样系非常之点讲有同情心嘅人啦，吓，即系姑勿论你哋点用呢个字都好啦。咁 anyway， 今日咧就先前处理紧嘅节目安排嘅时候咧，咁啊同一位朋友倾开个电话，那个朋友就话喂，即系佢讲咗佢最近做紧嗰啲嘢。咁我覺得即係而家 MJ 十三都比較多人聽，咁所以我希望用呢一個機會咧，同大家宣揚少少嘅信息先。咁今日我哋揾咗一個我嘅朋友上嚟啦，一個即係老朋友啦已經嚇。佢咧就係阿 Jacqueline 啦 ，Jacqueline。 係 ，Hello， 大家好。 係啦 ，Jacqueline 咧，咁其實大家聽把聲都知邊個啦。咁啊，香港靈異學會嘅 Jacqueline 啦。咁但係講動物點解關靈異學會事咧，其實就唔關嘅，因為 Jacqueline 其實仲有另一個身份嘅。咁佢就係香港寵物福利協會嘅副會長，係嘛？係 新任副會長。 新任副會長，啊、好啦，咁啊，嗱呢度真係 off topic 㗎，啲聽眾朋友大家注意先。最近咧真係太多啦，香港見到太多嘢咧，令到我同你都叫做咩啊？ 熱血啊！ 熱血啊！熱血沸騰啊！直頭係覺得有冇搞錯？點解呢個香港會發生啲咁嘅事？已經離曬譜。我都話同你講啦，我話就算幾十年前香港有人劏咗只狗。咁佢都係為咗食咗隻狗啫。 係啊。 咁但係而家香港嘅人咧，已經去到係 just for fun 嘅 發泄啊，直情 發泄，即係虐待動物、虐殺動物係我嚟發泄嘅。 係啊。 即係呢個咧，已經令到我覺得呢個世界，呢個香港地，我有責任去出聲嘅。即係如果聽眾而家聽到，我有啲火嘅係。即係我覺得呢啲人咧係要處理佢哋嘅。即係我覺得好慶嘅。即係我覺得呢啲人咧係要嚴謹地去教訓下佢哋嘅。 是啊，因为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虐待动物的个案无日无之的了。咁但是尤其是这两个礼拜呢发生的事是特别严重咯、嗯。都令到我要将自己手头上的事暂时摆低、 嗯。 我一定要处理了这些事先。如果不是呢越来越严重呢下一个就轮到人的了。 是。即是姑勿论是不是去到人都好啦，我觉得虐待动物本身已经是一个即是不值得原谅的一个魔鬼行为。我直头是会说这些是魔鬼的行为的。即是这些这样的朋友呢即系听住，即系有天收嘅。咁但系我都想知道 ，OK， 你哋而家个协会而家跟进紧呢啲咁嘅事件噶嘛？ 系啊，系啊。 嗱，其实而家好多单喎，又淋强水落啲马骝度啊。 系啊，嗱，不如咁啦，因为尤其是呢两个礼拜咧，咁其实发生嘅嘢特别多。咁我逐一讲讲先啦。 好啊，好啊。 咁其实喺上个星期一，即系6月18号嗰日咧，咁两栖及爬虫类协会个行政总监段国良啊 Michael 咧，亦都收到资料，咁系关于一个片段咧，系炸龟嘅小朋友将只龟炸。然之後食埋添嘅係，咁6月18号嗰日係網上流出，咁跟住6月19号咧就報紙出頭條啦，跟住嗰啲片段咧就網上瘋傳，跟住同日嘅下晝，咁阿 Michael 咧連同立法局嘅議員陳克勤咧就去到上水警署報案，咁亦都問過 SPCA， 佢哋嘅回應竟然係受保護嘅動物就唔炸得，巴西龜唔屬於受保護動物， 嚇咩話？呢個係。爱护动物协会咁样回应啊， 系啊， 有冇搞错啊？ 系啊， 系咪人讲嘅呢啲嘢？ 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好火咯，直情係咁同埋咧，但係不斷同警方交涉啦。咁其實唯一令到我鼓舞嘅咧，就係我哋已經知道咧，警方當時係非常重視呢件事件，個個案已經交由黃大仙警區嘅重案隊第一隊，因為係最嚴重係第一隊做嘅嚟接手嘅， 直接由重案組接咗手。 係啦， 係咁點咧？結果拉唔拉到？ 據聞佢係拉咗。 佢哋講係拉咗嘅， 佢哋講係拉咗，據聞嚇，咁就呢個小朋友咧，而家係保釋候查咯。 嗯 ，OK， 咁呢個第一單，即係我直頭唔敢睇嗰條片， 我都冇睇到過。 我直頭係唔敢睇嗰條片，因為我睇完我會成幾日瞓唔到覺嗰啲人嚟。 我都 係。好啦，呢、這個就炸龜啦、 嗯， 就係6月18日啦。咁、跟住落嚟咧， 跟住落嚟咧喺6月21日啦。大家睇到報紙頭條啦，關於金山郊野公園嗰啲馬騮被虐待啦，真 係 好核突咯啲相。咁當日亦都係網上瘋傳片段啦。咁、同日陳克勤議員同埋漁護處長同埋警務處長通過電話嘅，係啦。咁但係同時咧，佢同幾個動物團體就即刻係同日安排喺午飯嘅時段去新政府總部嗰度請願。咁、當其時咧，我就啱啱翻到公司，跟住一開 Facebook 睇到，哇！真係好唔掂。咁、我連飯都唔食，我即刻衝過去噶啦。咁、但係當時我會見到有30多人，但係竟然比我預期多咯。其實、即係短短幾個鐘頭之內，好似。啊、我就亦都即刻同阿陳克勤反映咗，咁、即係覺得而家虐待個案越嚟越嚴重啦。咁、其實作為動保界嘅一份子，我都非常關注呢件事。咁、亦都希望議員重視同埋關注呢啲事件。 冇錯，係。咁但係香港個法例其實有條法例噶嘛，即係防止殘害，即係動物條例噶嘛。 係。嗱，咁根據咧香港法例 Cap 169防止殘害動物條例嚟講咧，佢話雖然罰款是話20萬同埋監禁3年， 是 但是很多時候都話跟唔到拉唔到人、close file， 是 或者是拉到都好，都是罰1-2千元了事。 嗯， 嚇、即係我覺得真係好好過分咯呢條例。 唔係嗱，唯一我記憶中就是那個人即係攞個鐵鏟打死咗只黃鷹， 嚇 咁嗰個就要坐監嘅。 係、 那、 啦、 個，嗰、那個就是坐監嘅 case 嚟嘅。 其他即係冇見過有啲咩嚴重嘅懲罰嘅喎。 冇啊，咁同埋其實我一路喺度質疑緊，原來呢啲虐猴嘅個案唔係今日嘅事。 係 咁，啲人已經係不停 report 去警署嗰度已經7年啦。 係 一路喺度問，警方都話調查中。 嗯。 即究竟是不是要賣了報紙才動的呢？啲人 即其實依個係最近呢兩單個案啦，係咪？ 嗱、 即我會覺得先嗱，唔好理陳克勤議員究竟係咩政黨先啦。即政黨大家可能唔同嘅概念，但係就好似係得佢一個係真係會企出嚟為啲動物去講下嘢， 會係 係嘛？即真係嗱， 即小貓三幾隻咯。嗱， 撇開佢個政黨或者佢政黨係咩政黨，我哋同唔同意佢政黨嘅概念先？但是只是得他一个是真的站出来讲嘢， 是就呢件事 系，同埋即系为动物讲嘢，佢过去都为咗啲流浪狗啊嗰啲，我知道嘅， 做唔少嘢咯， 做咗唔少嘅，即系呢个我是感激嘅，即系我开心嘅。咁但系即系譬如就系你讲话 SPCA 嗰啲咁嘅回应啊，或者你香港根据嗰条法例或者警方入边做嘢嘅方式，其实系即系根本上系得名嘅啫， 有待改进咯，我只可以讲， 系唔系有待改进咯，直头系冇改进过咯，即系我觉得 系啦。咁即系呢件事，我一定会亲自继续跟进。 是 是啦， 是是是。 咁 OK 之后咧，就喺6月27日星期三， 即一个礼拜后， 冇错。跟住我哋就因为黄隐事件，嗱黄隐事件呢度或者唔知道嘅听众咧，我都会简单讲一讲啦。咁、其实喺本年嘅4月24日，咁喺旺角通菜街嗰头咧，有一只家猫。咁因为其实呢只家猫咧就不段系有义工去喂嘅，咁、就喺个大厦嗰度生活咯。咁唔见咗2日，当时咧。找回的时候呢，隻猫就竟然在天台条脷发黑，口合不埋，跟住就即刻就攞去 NPV， 即係非牟利兽医嗰边睇啦。咁跟住呢，医生就话佢係下颚断裂。点解条脷发黑呢？就一定係入面啲内伤啊，係俾人猛烈撞击过㗎。咁、当然 NPV 嗰边阿 Mark Mac 呢，佢自己係报案人，咁佢自己就问返警方，咁警方呢就个回应只係话，哦，佢俾 lift 夹亲啫。 佢又咁清楚佢俾 lift 夹亲。 係囉，唔知点解。 点解唔係俾铁闸呢？佢咁清楚㗎。 系咯，猛烈撞击佢话俾 lift 夹亲，咁冇得讲啦。咁成条下颚系断咗咯，系，卒之好不幸咁样就走咗啦。咁、我哋亦都系曾经系因为呢件事咧，我哋喺湾仔嗰个警署嗰度咧，集合咗500人嚟做一个悼念同埋请愿咯。吓、咁嗰晚亦都好虚撼。好啦，咁讲翻6月27号究竟咩事咧？咁其实大家就系因为黄隐事件啦。咁有一班黄隐就系嗰只猫。我哋叫佢做黃隱，係啦，咁就一班動物保護嘅團體啦，咁聯同旺角警署、漁護署、SPCA 同埋幾位油尖旺區議會嘅議員去開會，目的咧就係想向政府反映最近虐待個案。同埋跟進翻黃隱事件，好不幸，警方回應就話黃隱事件仲係調查當中， 係， 但咁多月啦嚇， 即 係其實佢哋啲答覆係令我唔滿意㗎，咁但係唯一嘅好消息咧，就係、是、旺角區嘅總區總指揮就話俾我聽係西人嚟嘅、就話俾我哋聽咧，其實佢對待處理呢個虐待動物個案佢有一個新構思， 係， 因為其實嚟講我哋一班愛護動物嘅團體咧。是想警方是執行一個叫做動物警察， 係即係好似美國啊、馬亞美嗰啲咁樣，有啲警務人員係處理動物案件。係 啦，因為其實佢哋唔需要 full time 去做，有案件佢哋先出現咁樣。係，咁其實一路都冇啦。 係， 咁但係呢位旺角嘅總指揮官咧，佢就話佢自己責成咗佢轄下兩個總督察同埋一個高級督察咧，咁、就專責去處理區內嘅所有虐待個案。咁佢話既然唔可以成立一隊dedicated team， 但系我哋就成立一隊 designated team 啦，咁即系意思系指定團隊。雖然唔係話好乜嘢咯，咁但系即系我覺得起碼行咗一步先啦。咁同埋即系佢會比較係開放啲啦，咁佢哋自己做。咁我哋相信即系如果係旺角成功，咁我哋同其他區講都會容易啲。起碼行咗第一步先。 呢、這個就係嗰位外籍嘅高級 總指揮官 直頭同你講嘅。 係啦，即係開會就同大家講嘅。 OK、 我亦都係因為呢件事咧，亦已經去信咗俾旺角區嘅總區嗰位西人嘅指揮官啦。咁、亦都親自打俾油尖旺區議會主席。咁亦都係代表個會去關注呢件事，同埋即係我一定會繼續跟進咯。 OK， 好，咁即係呢個即係稍為好似有少少眉目啦，即係 得一個力眉目。 即係一個，咁但係都係得三個人嘅啫喎，講緊而家都係全香港咁多動物， 佢肯咯， 得好過冇啦，係咪？開始咗個頭啦， 係啦，即係起碼係我哋叫做動物警察嘅初型咯。 OK， 跟住其實都應該，如果有咁嘅初型，係咪事件又好似會平息啲咧？啲人。 其實佢哋講咯，咁而家我哋當然希望佢真係實行咯。 係 啦，咁講翻啦，仲有一單嘢，6月29号星期四。咁其實就兩棲及爬蟲協會阿 Michael 咧收到通知，話美孚嗰邊咧就為數大概10只8只龜，就俾大頭針吉頭啊，同埋喺個煙頭辣手腳，亦都嚴重受傷嘅。咁喺個龜池嗰度，即係啲人喺個龜池攞隻龜出嚟虐待完之後放翻落個龜池嗰度。呢單嘢咧都係琴日下晝 Michael 同我講嘅。咁我亦都想喺度呼籲所有執法嘅部門啊，唔該你哋真係嚴肅正視呢啲問題咯。 當然如果係有人受害咧，咁佢都會有口供，咁動物啊俾唔到口供出嚟啦。咁即係呢個當然會令到執法人員即係難去處理到嗰件事啊，咁但係不過我覺得即係一定係要有啲叫做咩，有啲叫殺一儆百，有啲警戒啦。即係因為如果唔係，大家都會覺得哦，原來罰1-2千元搞掂嘅，根本冇人會去重視動物嘅生命嘅。其實係 啊，因為其實講翻少少馬騮嗰度咧，其實不斷有人去報警㗎，呢七年以嚟 係 咁，但係 就不斷冇人去理啦，係啦。 警方就話跟唔到啊，都捉唔到人。就算一啲其他嘅個案。義工譬如話，今朝佢哋喺上水嗰度見到有人虐貓，之前見到，咁但係咧佢即刻 spot 到嗰個人，再去報案，警方就話睇唔到喎，睇唔到佢虐貓喎， 警方話睇唔到佢虐貓，今朝啊， 係啊， 今朝嘅事， 今朝嘅事， 好，咁呢個嗱呢個就係要 MJ 十三度講，因為過去嗰啲集數大家睇到 MJ 十三嗰個點擊率好高，咁我就想喺 MJ 十三度。就算 off topic 都好，都要讲呢啲嘢出嚟俾大家知道。而家我哋香港个社会发生紧咩事啊？即系真系好火啊！ 系啦，咁应该都有啲兽医会去帮下手啊，咁样噶啦，系咪先？ 唉，仲好讲，其实咧，亦都系发生咗好不幸啦。呢、一位已经系做咗12年嘅动物义工，佢自己亦都系一个西人嘅医生。 嗯， 咁其实佢不断咧就喺南丫岛嗰边咧就救啲流浪猫狗咁样噶。 嗯， 咁喺2008年咧，渔护处曾经鼓励过南丫岛动物嘅义工咧实行一个叫做捕捉、绝育、防疫、放回，简称 TNVR。 系， 因为点解会咁样咧？当狗场满咗狗之后，呢、這个就系一个最好嘅方法。 系，即系佢截咗肉之后放翻佢，咁佢唔会再 生啦， 不断繁殖啦。 系啦，咁其实亦都会系比较自然啲啦。 嗯嗯。 咁呢位我哋叫做 Dr. John 啦，咁 Dr. John 就一路做紧呢啲工作噶。 嗯。 咁喺2011年11月25号，当时爱护动物协会曾经将卢苏城列为呢个 TNVR 实施嘅计划区域之一。 系卢苏城，卢苏城嘅啱啱我哋先前去过，我去过嗰度拍嘢嗰、那个那个海滩。 系啦， 嗰头系。 咁有一日，咁 Dr. John 咧亦都接到当地即系卢苏城嗰边嘅居民嘅报告，佢就话渔护处嘅人捉咗两只 BB 狗， 系 就交咗去处方嘅动物中心。 系。 咁阿 Doctor 咧就睇唔到有任何原因要俾渔护处嘅人咧处死呢两只狗啊。 系。 咁所以佢自己照顾训养去认领佢哋。 系。 咁就 俾人罚啦，一定吓。 系啦，咁就一定系要罚款噶啦。其实嚟讲咧，原因就系因为佢话告佢被逼认作无法管束动物罪。咁亦都渔护处嘅人声言咧，要4日之内处死呢两只 B B。 渔农 渔 护处嘅人系啦， 但系呢种条件之下 ，Doctor John 唯有认自己做狗主，等佢打晶片啦。咁之后好肯定佢一定会带去兽医嗰度杜虫啊、绝育啊、防疫针啊咁样。 系， 但系好遗憾地，啲 B B 咧喺12月6号嗰日走甩咗。 系。 走咗，直情捉唔翻佢哋啊！ 系啦， 系啦。咁但系当其时咧 ，Doctor John 咧就 aware 到，原来佢哋喺山嗰度咧有自己嘅屋企噶。 系。 咁跟住2月14号，啲 B B 狗再次被捉。 嗯。 咁 Doctor John 再认领啦。但系 Doctor John 深信，即系如果佢唔去， 只 狗就死梗噶啦。咁所以你亦都被罚款啦。 系，再罚多次。 系啦，但今次咧，佢就直词系话，因为收到当地嘅居民投诉而出动嘅。 嗯。 咁 John 就认为佢哋系选择咗一啲比较容易捉嘅狗仔落手。 嗯。 但系呢啲狗仔系好乖嘅，佢哋唔会受到滋扰或者大攻击性，几个月 B B 冇玩啦。咁佢自然地就唔会系投诉嘅对象啦。咁但系处方根本就系咁乱捉。John 咧亦都深信处方系因应投诉而做事嘅。咁而冇针对问题滋扰。所在咯，故此 John 咧就決定唔認罪。一開始就係覺得理性，就認為咧啲野狗亦都係冇主人，亦都唔會話屬於邊個噶，咁自然就唔會構成啲管束嘅罪名啦。更加唔會話要求義工有責任去管束佢哋啦。此外咧，阿 John 咧亦都指責處方曾經公布過呢啲計劃由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喺南丫島嘗試引進，但最終冇達成。即係呢樣嘢顯然無信嘅啦。 即係得個講住啦。 係啦，咁而且亦都冇處方嘅協助之下，義工覺得佢哋自己都可以自己繼續做呢個計劃咯。 咁但係結果嗰兩隻狗仔點咧？ 咁其實呢20年嚟咧，香港從來都未發生過狂犬病，而狂犬法例起訴阿 John 根本就唔合理嘅，咁而相信即係呢個法例並非用作針對動物義工嚟做噶嘛，咁但係政府係一直都未有喺呢爭議性嘅問題上作出對義工嘅長遠援助咯，咁而家嗰兩隻狗仔應該係安全嘅。 O.K. 系啦， 应该系认领翻。 系啦，咁而阿 John 咧，其实呢单嘢系7月30号会提堂。 系7月30号会提堂。 系啦， 又系话佢冇管束狗只。 系啦，因为今次唔认罪嘛。 O.K. 明白。咁其实佢本身系一个医生嚟噶嘛，系嘛？ 医生嚟噶。 即系投身咗好多心机落去，即 系啊，因为其实佢已经73年已经喺香港住行医，80年代佢已经系前辈嚟嘅，动保嘅前辈咯。 OK， 嗱，即使系讲过好多次啦，大家听我哋讲啊，听其他人讲都讲到口臭啦。你哋系养动物嘅咧，就系一生一世嘅，就唔好养到一半遗弃，因为咧 你恕卓飞好毒，佢讲得好啦，即系你做嘅所有嘢咧，有天睇嘅，有细路仔睇嘅。你今日可以遗弃一只狗咧，将来你啲细路都会遗弃你嘅。嗱，大家自己谂清谂楚，你哋想你哋自己做个负责任嘅人，你哋想你哋嘅下半生系好好地嘅话咧，就唔好作孽。我谂听众好少听到卓飞咁兴嘅，即系我听到呢啲我会好嬲嘅。咁但系 anyway， 即系我都要讲一句啦，即系政府做嘢咧，即系孤物论企咩立场都好啦，呢啲咁嘅动物永远都系受系一个叫做二级公民啊，或者就四级公民咁滞噶啦， 系啊， 即系根本唔受保护嘅。你所谓咩保护动物条例，全部咧都系得个废嘅。我讲嘅话就系、是，即系冇人做嘢嘅，咁除非有人嘈嘅啫吓，或者搞大件事，即系好似嗰间学校或者嗰间学校嗰只亨利嗰只缉毒犬咁样。即系要搞大件事，搞到全城轰动咧，咁佢先去做嘢嘅。 但系因为其实我想讲呢啲，只不过冰山一角 嘅。系啦，呢啲真系好小事嘅啫。我讲俾大家听吓，即系我住新界，我见好多，听好多啊。即系仲有我都话，佢一日我去食饭，那个乡村士多嗰、那个老板娘养咗四只狗，其中有一只冇只脚嘅后边。咁我问佢系咪俾车撞到，佢话唔系啊，呢只野狗嚟噶。原本是在山上住，是被暴兽器夹断了脚的。即是香港去到现在都还有暴兽器这些，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好。麻烦香港政府的官员啊，做下嘢啊，渔护处那些这样的人啊，麻烦自己想想啊，你们做什么啊，究竟真的很兴的，真的搞到我变成黄毓民咁而家。 是啊， 真的很兴的，真的。 我都说我要抌低晒我手头上的东西，我一定要处理了这件事先咯。 是啊，即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来的，即好像你说斋外国的个案已经讲到明白了，你以前虐待动物，你之后就会发展成 杀人犯嘛。 杀人犯或者那些叫连环杀手，他们因为个心理平衡不到，他们要靠夺去其他生命而满足佢自己嘅，呢啲有晒外国证据噶，大佬，香港嗰啲官员系咪死噶？系嘛，香港渔护处嗰啲人系咪做嘢噶？即系呢啲真系激到爆炸啊！真系， 嗯， 哦，平复一下先，好，咁啊，今日用一节时间啦，去同大家讲讲呢啲嘢。嗱，真系希望听众大家帮帮手。你是卓飞的 fans， 你是 MJ13 的听众，如果你是一个有人性的人都好，除了你帮卓飞帮其他人散发一些 UFO 或者冚住的个案之后，这些爱护动物的事是要做的，我们人类的意识的 awareness 是要提升的。如果你没有了这些事，你几信有 UFO 都好，你几信有神秘组织都好，你们继续去哑忍这些虐杀动物的个案，其实你是没有提升过。 尽量在 Facebook 那里 share 一些 message 出去， 你大家见我都在 Facebook 不停在散的呢啲資料，我深信，如果我哋繼續咁落去，有一日外星人落嚟，全個地球嘅人類全部滅曬都好啦。我話俾你聽，係理所當然嘅。你哋唔好話一個外星人係捉個人類想研究究竟係中定係奸定係好定係唔好。我話俾你聽，如果有一日有外星人嚟冧曬所有地球人，全部捉走曬咧，對於俾人虐待嗰啲動物咧，全部外星人都係救世主嚟嘅。嗱，大家諗清楚我講緊呢一句説話，好嘛？好咁啊，嗱呢節多謝 Jacqueline 啦，同我哋分享咗一啲比較即係怒氣嘅個案，我真係、 啊、 真係要用 MJ 十三用一節時間去講，因為我覺得呢個係責任嚟嘅，聽眾唔好介意啊。咁多謝你啦，咁你係咪會繼續同你跟進呢件事，好冇？ 一定會 係啦，跟進呢件事，盡量喺 Facebook 嗰度盡量散出去啦。聽眾朋友亦都聽咗呢一節之後咧，盡量帮帮手将呢啲个案散出去， 系啦，即系如果万一动保团体有啲咩行动咧，其实大家真系帮帮手出嚟啊！ 系系系， 行出嚟， 系啦系啦。咁啊，今日呢一 part 唔该晒你啊 ，Jacqueline 啊，咁啊，等我冷静翻先，我继续录下一节嘅节目。OK， 好多谢晒 Jacqueline。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唔到，却又似有还无嘅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嘅发生，代表住啲咩呢？今晚就等我哋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翻嚟第二 part 嘅 MJ 十三啊，咁就正话咧有啊 Jacqueline 啦，同大家分享咗一啲爱护动物嘅一啲信息啦，咁同埋讲紧香港而家大家可能冇留意啊，大家净系睇住个股市或者净系睇住盘生意啊，睇住个政制嗰啲嘢，但系呢啲动物其实系我哋好需要真系认认真真去考虑一下啦，或者系思想一下我哋。呢个香港地发生咁嘅事啊，即系撇开唔好讲全世界有几多虐待动物啊，嗰啲咁嘅嘢先啦，净系我哋自己本土喺香港里边都发生紧呢啲咁嘅事啊，大家要谂一谂啦。好啦，咁啊正式开始讲翻神秘学嘅资料啦。有边个喺度咧？咁啊，大家睇到啦，有阿 Chris 喺度嘅。 系，大家好。 因为你嗰啲大家好嗰啲语气咧，咁似恐怖在线嗰阵时嗰啲咁嘅语气。咁 仲有恐怖嘛？ 仲有阿 Ken 喺度。 喂，喺度喺度。 系啦，呢连续几集啦 ，Ken 都帮手啊。 咁你喺我度录啊嘛，有咩办法啫？ 系咯系咯系啊！而家借咗阿 Ken 嘅录音室啦。 冇办法，之前追击历史迷踪，阿校声唔俾我出声，所以而家梗系讲得几多得几多。 OK， 同埋好难得我哋三个坐喺度吹水， 冇错， 第一次 跌三个啊！ 严格嚟讲唔系第一次， 真系开住麦就系第一次， 开住麦第一次。 No， 吓，仲有光明会 倒数嗰集， 嗰次多好多人， 嗰次多其他人，有埋 Clock， 有埋 Adam 喺度。咁但系今次都犀利啦，跌三个啊 ！MJ 十三嘅，咁就阿 Chris 今日有啲咩嘢嗱？正话听咗阿 Jacqueline 讲嗰啲嘢， 系 有咩感觉啊？ 个社会系变咗，个社会比以前变咗，因为我觉得可能系嗰个戾气啊，啲人无从发泄咧，亦都系冇正常嘅宣泄渠道咧，啲人发泄喺动物身上面，但系其实呢个好唔啱咯，因为动物都有个生命嚟噶嘛，啲人点可以咁做咧？仲要越做越恐怖， 同埋其实即系动物本身系有感受嘅，即系有感觉嘅，其实佢哋 系 吓，即系你可以幻想得到，如果有个人揿低你，跟住攞啲大头针吉你个头。再玩烟头辣你只手，你自己谂下啦，你自己谂下你哋人自己嘅感受系点，系嘛？即系周不时咧睇嗰啲科幻片咧，譬如咩《强战世界》嗰啲咧，即系讲紧啲外星人捉咗个男人揿低佢，跟住揾支针插佢个头，泵佢啲血啊、脑浆啊咁样。 即系谂起都恐怖。 你觉得系好残忍嘅一件事？ 其实都会觉得痛啊，自己都会觉得痛啊。 系啦，但系而家其实喺香港就发生紧呢啲事，只不过。就是我哋对紧一啲小动物去做紧呢啲咁嘅嘢，咁你谂下，即系恐怖人性。 冇啊，头先已经申报利益咗啦吓，咁我以前就好中意钓鱼嘅，咁啊近年十几年我都唔敢啦。 系， 咁就因为大个啦，大家会识得思想，甚至乎我而家去嗰啲就算系食 海鲜 档啊咁咧，讲真，我都唔敢去指话我要呢一条。 系啊，千祈唔好咁做。 嗯， 即系而家发觉系我唔想去判佢死刑啊！ 系，其实系嘅，呢个系即系嗱，我真系大家听众希望你真系可以原谅我哋今集嘅 MJ 十三，即系比较真系多咗一啲 off topic 嘅嘢。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人类应该要谂嘅一个概念嚟嘅， 冇错， 系咪先？即系因为我都话去街市，我都系经过湾仔街市先吓死我。原来佢哋嗰啲人咧点样做咧？佢哋。为咗要表示嗰条鱼好生猛咧，嗰啲叫咩线啊？ 系， 即系一条鳗鱼嗰啲咁样咧，即系佢为咗表示呢条鱼好生猛咧，咁佢系成条鱼鉴生攞出嚟咧，就系咁切咗个尾佢， 系， 咁就由佢血淋淋咁揈下揈下，咁你睇到好生猛， 咁你就会觉得哇，佢啲鱼好三万，但你唔会买嗰条喎，你由佢继续揈到死嘅，跟住你就要买另外一条啊，咁即系我呢啲唔系人类应该有嘅行为嚟嘅，其实 冇嘅，我觉得咧，今集我哋嘅听众咧就唔介意我哋讲呢啲嘢嘅， 嗯，唔系你介意就唔好听啦， 因为 M D 十三好少有咁有教育意义嘅。 你咁样讲嘅咩意思？ 咁又唔系， 你咁样讲嘢，你真系啊！好啦，咁啊嗱，唔好再即系大家谂下啦，即系唔好再提呢样嘢啦。咁啊，翻翻去我哋神秘学啊。咁啊 ，Chris 今日咧就又系好少有地又会讲一啲，即系嗱 ，Chris 其实大家都知啦，佢好中意啲古代文明嘅嘢啊。 系， 咁但系今集咧就楞啲， 其实是一个古代文明嚟嘅。 啊，古代文明， 即系可以咁讲，因为在我即搜集呢个古代文明的资料的时候咧，就发现了一单古仔。 系 咁呢个古仔咧，就原来 UFO 的古仔嚟嘅。 嗯， 咁 UFO 的古仔仲发现发生在中国内地。咁因为我哋我自己觉得啦，起码我 UFO 我门外看嚟嘅。 嗯， 但我觉得 MG 十三不嬲讲开嗰啲好多 UFO 嘅资料啊，或者最新嘅资讯啦。咁好多时候都系发现喺啲欧美地区啦。 嗯， 咁中国地区就比较少嘅，相对嚟讲。 其实系好多嘅。 其实会有好多嘅， 系啦，但系始终即系好多人都讲过啦，咁就无谓再喺度即系嘥大家时间再重提，即系中国嘅个案讲得比较少嘅， 系啦。 咁但系偏偏你今次呢单就系中国嘅， 系啦。点解会系咁呢？因为我嗱，第一佢发生嘅年代比较久远，就系12000年前嘅，一单12000年前疑似 UFO 坠毁事件， 即系中国罗斯威尔， 可以咁讲。因为好多人都系咁讲啦。首先讲下呢单嘢点嚟先啦。咁其实咧，中国内地嗱，如果我哋有了解中国近代史咧，都发觉 呢啲直头系追击历史迷踪嘅。 哦，咁又唔会唔使惊嗱，唔使惊，全唔使，唔系嗰样嘢。 你唔会变咗后师兄嘅。 唔会，冇可能。 继续系。 相差好远，点样都追唔上呢个仔。 我唔敢讲。 继续讲埋先。 嗱，喺1960年嘅时候咧，咁其实系一张嘅苏联啊。当年是苏联的一张报纸啦，在张报纸上面有个题目，咁咧就话疑似呢个外星文明坠毁地球事件，咁发生的地区是哪度咧？咁佢报道翻一个中国大陆的地区，咁就近呢个西藏，同呢个新疆同埋呢个青海三个 province， 即系三个地方，三个好大嘅，其实嗰三个地方嘅交界，其实佢啱啱三个黐住噶嘛，即系中国版图嘅左手边，左下角同左上角。咁喺好多人就会描述系西藏嘅东北地区，咁其实就啱啱而家嘅三个县嘅交界点。咁嗰度有座山就叫巴颜克拉山，巴颜克拉山，译音嚟嘅啫，嗱。而家呢单嘢虽然发生喺中国，但系佢最先公布于世咧，就唔系用中文嘅， 佢用俄罗斯文，因为我 苏联嗰边揭露出嚟先嘅，咁报纸做咗个 headline story 咁啦，即系嗰啲头条古仔咁啦， 头条嚟 嘅，1960年有，佢亦都呢个头条古仔摆翻落去喺美国出版咗一个叫做 Russian Digest。就攞翻当年即系六七十年代，咁佢每年都会好似而家啲读者文集咁啊，就会将翻一啲 过去咗 或者系有资讯性嘅文章就收集成本书，结集成书咁啦。 即系咩当年今日嗰类 系啦，类似啲新闻档案咁嘅嘢嘅。咁亦都喺英语世界就出版咗，所以而家讲嗰单嘢咧，好多都系参考翻当年嘅英语文章同埋苏联文章，所以好多人物或者地点都系译音嚟嘅。所以点解嗰啲咁巧口咧，就系巴颜哈拉山。 OK。 有喺个山脉嗰度揾到嘅 ，OK， 有嘅。咁嗱，但系1960年出呢单嘢发生就唔系1960年，系1938年，系一个当时嘅译音咧，就叫做齐福泰嘅考古学家， 系 中国 人嚟嘅， 北京大学嘅一个考古学家， 齐福泰 系啦 ，OK， 即系 我而家讲呢个三百年，我讲嘅而家呢单系古仔。 OK， 明白 啦。嗱，1938年啦，嗱，当时故事咁写，1938年咧，咁呢位考古学家咧就去到头先所讲嘅西藏东北地区一个山脉嗰度咧，就去做一个考古研究。咁佢就发现咗一个山窿。咁个山窿咧就类似有人住过嘅迹象， 即系天然嘅山窿。 天然嘅山窿，但系有人类聚居过，或者有智慧生物聚居过嘅迹象啦。 系啦，即系例如譬如可能附近有啲即系凿过啊，或者系有啲人嘅。 即系唔系天然嘅痕迹啦， 系啦，即 系 啲人为痕迹喺度， 系啦， 所以就佢觉得系一个值得考古研究嘅地方。咁 啊，有啲古文明嘅嘢喺入边啦， 系啦，即系啲古代人类嘅活动嘅痕迹啦，咁啊入咗去睇啦。嗱，因为当年咧，咁因为始终系300年啦，咁嗰阵时嘅记录咧就主要系文字记录嘅，唔同我哋而家全部都系数码相机，一嘢就有张相啦，系嘛， 系 一张相胜过千言万语嘅，我同意嘅呢样嘢。 1930几年系啦，即系你嗰时影相技术都唔发达啦， 系啦， 所以 就算用。就算菲林影相技术都不发达，同埋比较成本昂贵的当时的环境啦， okay. 加上是中国大陆300年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翻历史背景，系啦个历史背景，所以主要是文字记录噶啦。根据齐先生的文字记录咧，嗱转载翻嚟咧就系话佢喺嗰个山窿入边咧就发现到有啲人类活动的壁画啦，咁上面咧就发现到有一啲类似系画紧我哋嘅当时六大行星。 六大行星，即系当时理解到嘅六大行星， 系啦，当时理解到嘅一啲天文嘅现象啦嘅位置图，类似咁嘅嘢。咁、见到一个应该照估计系太阳位于中间，有啲其他行星围住佢， 系 嘅嘢啦吓。 边六大先？你讲清楚先。 即系可能就系嚟紧，即系最近嗰六个咯。 最近太阳嗰六个咯， 水星、金星啊嗰啲咯。 系咯，地球、啊。 即系再去天王星、冥王星嗰 啲。冇噶啦，冇噶啦，冇噶啦，系、okay. 当时得嗱。嗰时唔可以，你都唔可以见到中间有一点周边有嘢围住，就话系太阳系，未必系我哋太阳。 应该海王星、天王星、冥王星都睇唔到， 冇嘅 系嘛？嗰啲佢当即系未发现到， 但冇名噶嘛，你唔知系咪讲紧地球嘅太阳系噶嘛？ 总之个壁画就系一个圆形，跟住有啲嘢围 住 系啦。 咁中间咧就另外咧就画咗另外一啲天体嘅嘢，但就唔知系边啲天体，因为佢始终系考古学范畴啦。咁佢第一个直觉咧个记录咧就话类似一啲天文嘅记事咁嘅嘢。咁可能系一啲佢研究一啲古代人嘅记录天象嘅嘢啦，但系嗰时已经觉得系一个几奇怪的现象啦，因为考古学通常见到嘅壁画咧，都系一啲人类嘅地面活动嘅记录嚟嘅， 系啊，就去打猎啊， 系啦， 吓或者去求神啊，去嗰啲咁样， 系啦，就好少话会画到离现实生活远少少嘅嘢， 系 一啲祭祀仪式或者呢啲平时嘅生活活动都会做记录，但系对于天文有记录咧就比较少，所以佢亦都有啲着墨喺度嘅，即系描述咗呢件事啦。跟住佢发现咗一啲骸骨，咁啲骸骨咧就系一啲猿人类嘅骸骨啦，咁个头系比较大啦，身系比较细啦，咁平均嘅高度就应该系4尺零嘅啫。即系嗰啲人， 你咁样讲已经好唔正常， 咪咯？ 即系比现代人系 矮啲 嘅，即系比一般嘅我哋而家平均5尺6尺嘅身高系矮啲嘅，即系啲类似侏儒类，佢描述系一个侏儒类人类嘅， 佢觉得系一个种族嘅， 一个种族嘅 人类 族 嘅， 应该系未进化之前嗰个样噶啦。 应该系进化咗，因为睇头颅骨佢嘅描述咧，就应该系现代人嚟嘅。 现代人嚟， 即系 Homo sapiens， 即系啲现代人嚟嘅，就唔系一啲猿人类，因为猿人类个比较扁平噶嘛， 系即系 个脑系比较细啲噶嘛。 嗰啲北京人啊，即系比较似系黑猩猩 系啦 嗰类咁样噶嘛， 就唔系嘅，佢 唔系嗰啲嘅， 个头颅已经比较大，即系根据佢描述咧，个头颅个脑容量系现代人嘅脑容量嚟嘅， okay. 即系唔系相对细，咁起码我哋知道系现代人啦。 系 另外咧最奇怪咧就系佢发现咗716只碟啊， 即系只碟 碟咧。因为亦就 系 dis 啦，但喺中国人我哋比较Pacific 啊，即系啲比较分得细类啲嘅咧，咁我哋应该叫嗰啲做壁， 做 壁玉啊， 壁 玉个壁，和氏壁咧，咁嗱描述多少少，其实就系一只碟，中间有个窿， 系， 咁问阿 Ken 一定嗰啲唱片啊，或者系啊 CD 啦，咁啊大细咧就系30 cm 度嘅，即系一尺咁大只 即系黑胶啦， 即系黑胶啦 ，OK 系咪？咁问下 Kathy 黑胶， 仲要中间系大窿嗰只黑胶系啦， 系啦， 系。 咁如果喺外国人嚟睇咧，嗰啲叫 dis 啦，即系喺我哋中国人，即系如果古代文化嚟讲咧，就应该叫壁嘅 ，OK。 咁即系 总之外国人扁平又圆形嘅 就叫碟啦，系啦。所以个描述咧就有少唔同，因为我哋其实有相嘅。又会摆翻，会俾翻阿卓飞摆翻相放俾大家睇，系有相嘅，系有唯一一张相。呢、這个之后先讲点解唯一一张相。嗱，716只碟发现咗啦，咁见到只碟上面有啲咩咧？除咗一块阿 Ken 黑胶碟有咩啊？上面 线 咯，黑胶碟有一条线咯， 系啦，有一条线， 一条线噶嘛， 系啦， 黑胶碟。 佢见到上面有两条线， 唔係佢係 橢圓形， 好似黑膠碟咁樣。 阿 Ken 就好專業地描述到，其實嗰度得一條線，係好多圈啫嘛。 嗰條 IQ 題噶嘛。 係啦，唱片上面係有一條線，你反轉另外一條線啦。 轉唔到入去嘛，大佬。 冇錯。 啊，唔係，唔係，你繼續講住先，我即刻睇張相先。 嗱，嗰只碟咧。第一眼感觉咧个描述咧就系一啲石碟嚟嘅， 乜佢系两条线嘅， 两条线嘅，两条双螺旋线， 两条，但系同一个方向， 系啦。咁、okay. 如果你佢讲咧，应该两支唱针先有睇到嘅， 咪咯，啱咯， 嗯， 可能四条 check 噶咁样， 搵咗百几只啊， 系716只， 哦，数晒添， 系啦，716只嘅。咁呢度咧，咁喺啲线上面咧，佢见到啲线上面咧就是、一点点啊。 啲线 系侧边啊，有啲一点点啊，嘅嘢啊， 佢应该系记录咗嘢噶，你咁讲， 你咁， 嗯，因为唱片都系记录嘢噶嘛， 因为唱片系用条螺旋线去记录声音啊嘛， 系啊， 系啊， 佢应该系等于一只 floppy， 如果咁讲， 如果佢两条线咪四条 track， 四条 track， 嗱，对啲音乐人就一定系咁嘅，睇呢件事系啦，嗱，系啊，我哋睇嘢就好睇我哋本身嗰、那个睇嗰人嘅背景啊，个知识范围喺度边。当时咧咁就只可以用一啲记事嘅文字去描述到呢件事咧，就见到啲咁嘅碟啦。好啦，咁啊拎走咗啦，啲碟又拎得走嘛。你一 cm 厚，即系咁厚到半寸厚到嘅。 系 咁啊，加上30cm 直径啦，咁即系一尺直径，咁其实唔系好重。 系石做嘅、 嗯。当时第一感觉系石嚟嘅，一啲石嘅构造嚟嘅。 系 好啦，咁啊拎翻去啦，咁啊做一啲初步分析啦。咁始终嗰个中国大陆嘅分析。当时的技术就不及苏联嘅， 系 咁呢啲系一啲政治历史背景嘅问题，大家明噶啦呢啲会，咁所以有一部分嘅碟咧，就去咗苏联嘅， 嗯， 咁啊做一啲即系实验室研究啦，咁 嗰啲唱针再批啊， 似啦，佢第一就是第一咧就是做一个质料研究，咁、嗯、咧就发觉佢个石嘅含钴量 cobalt。 嗯， 系一啲元素嚟嘅，咁含钴量比正常高。 嗯， 但系咧奈何就佢就我啊自己 咪住，你咪好住。含钴量即系嗱，普通一块石 系， 即系系正常天然嘅， 系 就唔会有咁样嘅情况嘅。 嗱，系啦，我因为我地质噶嘛， 先咩叫钴先就讲清楚。 钴一种金属元素 ，OK 喺元素表上面有嘅，咁即系总之 英文叫咩 ？Cobalt 咁我哋唔好。去研究呢个化学啦，因为我是自己研究地质嘅，咁佢又奈何冇讲呢个石头是哪一只石，佢冇描述到嘅、 嗯。 但系咧喺天然嚟讲咧，喺石头咧，因为 cobalt 算一啲比较微量嘅元素， 嗯、 就唔应该含大量嘅、 嗯， 否则个应该叫一个矿、 嗯、 一个矿物嚟，咁、嗯、就唔会呈一个石嘅状态。咁即系佢 cobalt 系一个混合物， 会变成一个咩状态？如果系好多嘅，即 类似金属。类似一个金属碟，就唔会描述佢系一个石碟嚟嘅、 嗯， 就所以嗰个现象就唔同嘅。咁、 嗯、 即系话咧，如果系一嚿石，你见到系一嚿石，里边含钴量要高嘅时候咧，咁即系话佢一个相信系一个人为嘅动作，先会令到一嚿石里边含钴量高咗、 嗯。 好啦，跟住佢哋又唔知点解啦，好奇怪啦，就用咗一啲电压将佢通电啊，同、 嗯、 埋用一啲声波去照射佢。 嗯 即系声波荡嗰个等等咁照射佢啦，就发觉只碟咧喺个转盘上面咧 turntable 喺个转盘上面咧就会自己有一啲震荡嘅，有规则嘅震荡。 你讲多次先，佢做呢啲实验 系， 咁佢就摆喺一个圆形嘅盘上嗰会转嘅嘢， 即 系唱 盘 啦， 即系唱盘啦， 即系佢唔系真系摆个唱盘度啊嘛。 turntable 其实都系唱盘咁啊，不过唔系真唔系 play 歌冇唱针 佢真系唔系摆落个唱盘度，只不过即系个原理就系佢继续由佢转， 系 因为佢本身圆形，而且有个 六个窿， 圆形个圆心中间个窿，跟住有啲螺旋形嘅线， 系啦。 咁佢科学家就理所当然地摆个转盘嗰度做实验， 转下佢啦，系啦。 咁跟住点啊？转盘转跟住点啊？做啲咩？ 转盘转嗰时候咧，佢将佢通电。 系 啦，俾一啲电压佢啦，就发觉佢咧就会产生一啲有规则嘅震荡嘅，只碟。 嗯， 咁、 嗯、 另外咧就会通过一啲即系俾佢暴露一啲嘅音频下边啦，喺特定波长嘅情况之下咧，佢都会产生一啲有规则嘅震荡嘅。 嗯， 好啦，咁呢个 大震即系本身佢直头系震定系 震， 即系佢就系 咁咯，机械式震荡， 机械式震荡， 即系物理上面嘅震荡咯。咁只碟系咁啊，描述系咁啊， 吓 当时嘅报告嘅描述系咁啦。 嗯， 好啦，咁跟住咧，上面头先咪讲过啲只碟啊，上面咧就有啲一点点嗰啲一， 嗯， 就咁、是、正常你又会帮我放大镜啦，当年如果冇 睇嘅 啦，我睇下佢啦。一放大之后咧，发觉佢 类似一啲象形文字图案啊， 即系嗰点嘢啊， 系啦，嗰啲一点点啊，然后一啲微黑嘅嘢嚟嘅， 咁犀利， 系啦， 好幼嘅啫，嗰条线 系啦，条线好幼啦，你望翻嗰只。 嗰张相， 嗰张相，嗰唯一嗰张相，我再讲一次，系唯一一张相， 系 系啦。咁咧，嗰张相上面咧就啲，其实啲点咧唔系好清楚嘅。但喺放大镜之下咧，根据嗰个记载咧，就系里边系有一啲象形文字。 嗯， 好啦， 就围住嗰条线一路咁， 系啦，一路咁写，一路写写写写满啲碟嘅，啲碟上面系有晒慢一啲记事。嗱，有象形文字嘅嘢，两条线我哋唔知道做乜啦。咁你有一啲人为只碟啊？天然又唔会整嗰啲咁嘅碟出嚟嘅，正常，起码喺我做地质里边，我唔未见过啲咁嘅地理现象产生啲圆形嘅碟摆喺度啦。圆形都得，有个窿就唔得啦。 OK， 圆形都得，有个窿就唔得。 系啦， 加上你嗰啲文字根本即系佢睇到系文字，即系话 诶， 系有逻辑性去解释到，即系虽然佢解释唔到个字乜，即系但系你会睇到系一个人为刻出嚟嘅嘢啦，或者系有意思嘅嘢啦，系咪应该咁讲啊？ 嗱，起码一个人为。如果我見到個圖案咧，就應該屬於一啲記事，因為你去考古學嘅範疇一定係咁諗嘅。 唔係因為你文字咧，譬如你可能一畫你都可以有一個文字噶嘛。但係如果你一畫跟住喺一行嘅文字入邊有重複，或者係一畫或者一畫多一點係有重複嘅咧，咁呢個係有意思，即、就、係、是、考古學或者係人類學嘅角度去睇，呢個係有意思嘅一句。No matter 佢係一個 sentence 好，或者一句子好，或者一個記錄都好，咁係睇到有呢啲嘢噶嘛？ 係， 即係有文字可能有重複，或者有少少改變就變咗第二個字咁樣嗰啲嘢嘛。 嗯，啊，突然間諗起校師兄嘅點解？ 係啊，冇咁嘅事，周遠，你話齋。總之即係肯定係一啲黑水嘅字，就唔係 一啲記事嚟嘅， 唔係天然形， 唔係天然形成嘅，因為類似個圖案咧，類似就係之前咧，其實上個唔知一個人兩季嘅 MJ 十三咧，講嗰個保加利亞嘅事件咧，上面有張圖我咪俾我大家睇嘅，就係嗰啲我叫鬼畫符啊，咁嗰啲咁嘅跳舞文字咧，咁係類似嗰樣嘢嘅，根據文字描述，嗱件事就咁擺咗喺度，1938年就做咗咁多嘢就擺喺度，去到1960年。 摆低咗三十年噶咯， 摆咗三十年噶件事，咁有人就攞翻我哋搞喎。 嗯， 咁嘅译音咧就叫做呢个楚文明啊。 嗯， 姓楚嘅呢个位， 楚文明即系人名嚟嘅， 人名嚟嘅。 哦 ，OK， 系啦 ，OK， 新闻嘅文， 系 啊，明明白个明，系啦。咁咧去到1960年嗰阵时候咧，咁佢就攞翻呢件事嚟研究啦。 系 喺北京大学嗰度攞翻啲碟啦，嗰啲碟经过呢三十年喺北京大学嘅，相信， 嗯，即系一路储存喺嗰度， 相信。他拿啲碟嚟做一个尝试， 即系无端端身痕，想搵啲嘢， 唔知 唔系，其实可能入边嗰啲系 video 嚟 ，AV 嚟嘅，古代 AV， 睇下点样 play 都有图画出嚟。 喂，曾经你喺嗰边讲过咧， 系 你话啲石会投影翻啊，嗰啲咁嘅嘢嘅。 我都好另外一件事嚟喎。 唔係會唔會係因為咁樣記錄咗上去咧？ 嗱，而家我哋會咁樣諗，但係咧就係、 起碼我而家咁諗先啦。 我哋但係而家1960年，楚先生唔係咁諗啊嘛。 OK OK。 咁佢仍然咧用一個最傳統嘅辦法咧，就是、破譯一個文字，但係佢聲稱破譯到嘅。佢聲稱破譯到， 即係解釋到個文字寫乜嘢。 係啦，原來係記錄咗一單墜毀事件。 嗯。 系啦，咁个坠毁事件我哋冇时间，有时间开始啦。 啊，而家个前设好长喎、啊，继续。 真系开始啦，我哋而家。 你开始咗先啦， 开始咗先。 嗱，咁个古仔就系咁嘅。原来咧，佢记录咗喺大略距今12000年，当时嘅年代，即系唔好多啫吓，即系当而家距今12000年嘅时候咧，喺该等地区，即系喺头先讲嗰个西藏东北地区咧，就发生咗一个坠机事件，坠毁事件。 嗯， 咁。嗰、那個做嘅事件咧就係講 12000年， 係啊，咁係石器時代 係 島嘅人嚟嘅， 嗯， 咁嗰個墜機事件咧就墜毀咗喺當嗰個沙漠嘅地區啦，嗰班人咧就個譯音咧，我唔明點解譯到音啊嚇， 嗯， 咁咧就叫 dropper 或者係 dropper， 係。 译音嚟嘅啫， 译音嚟嘅，唔好意思嘅，即系唔系 drop， 唔系英文个 drop。 佢系翻译咗一只碟入边 七百十六， 翻译晒， 译晒， 系啦 ，OK 得， 即系 part one、part two、part three 咁样嘅， 系啦。咁佢咧就话嗰个部族咧就叫一个叫 dropper 或者 dropker 嘅部族， 系 佢就嚟咗我哋呢一个地区，唔知边度嚟咗呢个地区，咁啊聚毁咗， 嗯， 聚毁咗咧，咁跟住咧佢哋就死咗大部分嘅人， 系 剩翻少部分人咧就揾到一个可以遮蔽嘅地方，就系、是、嗰个山窿， 系 咁啊匿咗喺度。当时佢系见到人类嘅， 系 地球上面，即、就、系、是、我哋而家生活嘅地区有其他生物，就对佢哋作出呢个袭击， 嗯。 咁袭击咗之后咧，跟住佢哋就轻埋， 死埋，轻埋你意思？ 轻咗咁轻咗，应该醒唔到啊！咁即系一个 complete 即系完整嘅故事，就系、是、到最后佢哋系冇咗嘅， 死晒 系啦， 又搞出人命， 搞出命案咯， 命案系 唔知系咪人啊？ 你未查埋落单案之前咧，休息一阵先啊！已经哇呢一集 M G 十三好多嘢死啊！啲动物又死，呢啲咁嘅人又死。OK， 我哋 take a break 先，转头翻嚟。翻嚟第二节 M J 十三啦，喂，第三节啦已经吓， 而家第三节， 而家第三节 M J 十三啦，咁啊，正话 Chris 讲紧个古仔，不过我有啲问题问咗你先， 系， 即系呢啲远古象形文字， 系， 你点样可以译到佢？就算你点样译到，你都唔会咁全面系嘛？我嘅意思系， 系嘅， 系嘅， 好有理由嘅呢、這个问题。但我哋迟啲先讲。 OK，OK，OK，OK， 即系你质疑呢个楚文明先生啊？ 嗱，呢个楚文明先生咧，咁佢就声称佢自己有个即系个译本啦。 你唔好话俾我听，佢有啲咩心灵感应啊嗰啲嘢。 咁又未去到，嗰年代唔系咁兴嘅。 OK， 因为嗰个始终系旧时代啊。 即系嗰阵时未有新世纪。 未有新时代咯，嗰阵时系属于旧时代。咁啊，中国系一个旧社会，佢仍然一个旧时代思想运动嚟噶。 仲系好正面逻辑性咁样去。 系啦。 好啦，总之未有新世纪住啦。 系啦，咁啊搞咗咁多嘢之后咧，咁啊佢走去出版佢自己嘅手稿。出版佢自己的研究報告，因為佢始終一個教授嘅人啦，咁佢都係北京大學嘅，聲稱啦，咁佢就 咩聲稱啊？ 聲稱係 哦，聲稱 聲稱係北京大學嘅一個教授啦，咁佢亦都係透過大學咧就幫佢去出版呢一個研究報告，咁佢出版嘅時候咧就大學方面就反對。话佢系一个离经半道同埋一啲妖言惑众嘅嘢， 好似啲人话我咁，系啊， 系 真系噶， 好正常嘅。 我上 TVB 个网站俾人睇过，哇，俾人闹到飞街啊！ 正常嘅，逢亲喺就算喺现今呢个社会咧，讲一啲 唔系正道嘅，唔系一般人讲嘅嘢， 系啦，咁你就属于一个妖言惑众。何况你谂翻喺1960年嘅时代咧，嗰中国嘅历史背景同埋当时嘅文化背景咧，咁啊好理所当然嘅，觉得离经叛道，咁佢又觉得自己屈屈不得志，咁啊只身就走咗日本，咁走日本之后咧，佢继续去做佢嗰、那个研究啦，跟住佢真系喺日本咧就完成咗佢全个嘅翻译嘅，全个嘅研究，将呢个古仔咧就好巨细无遗咁描述咗出嚟啦。咁頭先我講咧，只係佢最精要嘅部分啦，嗰啲細節佢嘅翻譯就冇講噶啦。 嗯， 係啦，咁好長篇大論咁716隻碟咁整曬出嚟之後咧，佢做完呢份嘢之後咧，全民係離奇死亡嘅喺日本。 佢716隻碟 係 只係翻譯到定係全部翻譯到，就係話12000多年前就係有嘢墜毀咗。係。跟住又同當時嘅人類發生打鬥， 係應該係咁講，因為當時嘅人類覺得佢哋係外來入侵者，就有一個打鬥，咁到最後咧佢哋不敵嘅，因為佢哋人數比較少， 即係外來嗰班不敵， 係啦，嗰班叫做dropper 或者 dropper 啦嚇，係咯，咁咯，佢有個名嘅，咁我有一個種族啦，好啦，咁佢完成咗成件事咧，成個故仔咧，咁頭先我最將，因為佢有其中一啲係生活鎖匙嚟嘅。即系 Joker 嗰班人嘅生活鎖匙嚟嘅，咁嗰啲冇講啦。咁到最後咧就冇咗嘅，應該滅族咗嘅佢哋。剩翻落嚟咧就係嗰個窿入邊佢哋嘅居住嗰個剩翻嘅殘骸咯。 滅族咗邊個寫啊？ 好問題，但係喺阿楚先生佢嘅研究所冇解釋嘅，冇一個好全面嘅解釋嘅。 系啦，因为你到最后你死剩最后一个，你都系最后一个去死啦，除非后来有人去帮你死嘅啫。咁亦都要用到当时佢哋 job 球嗰班人嘅文字，因为喺旧石器时代咧，即系2000年度啦。咁根据如果系现代主流嘅考古学研究咧，当时嘅只系有记事图像嘅啫，或者城结图像之类嘅嘢嘅，应该未发展到一套全面嘅象形文字嘅。 因为佢系喺个山窿入边，其实侧边地方都揾到一啲 画画嘅，系啦。 嗰啲就明显地系正常嘅，即系古代人画低嘅画啦， 正常嘅。但喺碟上面嗰啲 hieroglyph 咧，即系嗰啲象文字咧，就系一啲文字系统嚟噶嘛。咁应该就唔系人类能够做到嘅。佢喺嗰个年代，咁如果我哋相信翻我哋而家主流嘅考古学去研究咧，应该系咁嘅。咁如果你要后来嗰班人想捉球，班人死晒啦，要继续去延续呢个故事咧，咁系啦。咁 边个写咧？ 边个写咧？咁佢冇去解释嘅，除非有人就会帮佢去完整呢个古仔咧，就是、应该系有人学到嗰套文字，咁啊继续写落去，写埋落去，画埋个尾嘅，咁啊， 除非咁谂啦，即系逻辑性地， 系啊，逻辑性地咁，有啲人觉得系咁嘅，但系个质疑嘅地方就系、是，其实系咪有人会学到呢套文字？但系点解学到呢套文字之后冇被 遗传？应该要流传落嚟， 系啦，冇成传到嘅，系、 嗯、 啦。我哋后少少先再讲呢个问题。 OK， 好啦，佢咁佢死咗啦，咁啊，死咗就嗰年代一了百了啦，冇啦，咁啊完啦，咁啊跟住咧啲碟咧就四散嘅，因为佢离开咗日本之后咧，其实啲碟咧就唔系佢噶嘛。 嗯， 咁咩边个死咗？你讲紧 阿楚先生，佢日本死咗噶嘛？ 哦，佢喺日本研究完之后 就 离 奇 死 亡， 死 亡 系 啦，记录咧， 因为就我哋差得太远，啲听众可能忘记咗佢死咗啦。 系佢死咗噶啦，已经 死咗啦。总之突然间死咗， 系就突然间死咗，唔知点解 四散。四散嘅意思 喺中国境内嘅，仍然喺中国境内嘅。 哦 ，OK， 咁系啦，咁因为呢一件事咧系一啲嗱。因为佢呢个古仔咧，就会令大家联想到一定系一啲外来嘅物种入嚟噶。 嗯， 咁亦都会触动到喺啲欧美地区研究 UFO 嘅人嘅兴趣嘅。 嗯， 咁啊有喎，到1974年咧，就有一位奥地利嘅工程师啦，叫 Ernest 啊，咁佢就只身走到去中国大陆，就去揾 呢啲碟。 碟 咁大胆？ 系啦，咁1974年， 嗯哼， 系啦。 文革嗰阵时， 尾声 系咯， 文革尾声嘅时候，系啦，系啦，你都好明白个时代背景啦。 咁大胆咩？咁 系咯。 总之个记录就系话，有1974年咧，有位奥地利嘅工程师就去咗西安嘅地区咧，一个叫半波博物馆。 呢个工程师叫咩名啊？ Ernest 是一个奥地利人， 即系佢本身系研究，中意研究。 佢系工程师嚟嘅，佢 title 系工程师嚟嘅。咁佢应该系一啲嗱，应该相信一啲都系 UFO 嘅爱好者嚟嘅。嗰年代 UFO 爱好者，因为嗰时喺德国啊，或者喺其他欧洲咧，其实已经有一啲circular， 即系一啲杂志形式嘅 UFO 嘅刊物噶啦。咁佢唔系好 hardcore 去包装到一个打正旗号 UFO， 只系一啲另类事件啊，或者一啲奇怪事件嘅集成。咁有啲文章，有啲杂志咁噶啦。咁可能佢受到啲感染啦，咁啊走到中国地区啦，咁去到西安嘅一个叫半波博物馆有嘅呢间嘢，存在嘅 西安， 西安叫半波博物馆， 系，而家仲喺度嘅， 而家仲喺度嘅，咁咧佢就揾到只碟， 佢揾到只碟， 系嗰啲碟， 乜佢肯俾佢睇咩？ 嗱，唔知点解佢即去揾到呢一间博物馆， 系， 而佢亦都系见到呢一堆碟嘅其中一部分，咁亦。都嗰啲碟伴随住咧，就系楚先生之前讲嗰啲手稿嘅部分记录。 系 楚先生讲嘅手稿，即系佢 即系楚文明翻译嗰件 碟未去日本之前嗰啲， 系啦，未去日本之前嗰部分嘅手稿又伴随住佢嘅。咁阿 Ernest 咧就靠嗰啲翻译啦吓，咁啊理解咗其实就系嗰啲碟啦。咁跟住咧，佢追查翻嗰个博物馆入边啲人员啦，或者系嗰啲负责嘅人员，有位女士嘅。咁嗰個女士咧就喺資料上面冇記錄佢嘅名啦，咁有啲屬於係管理層嘅人嚟嘅，就俾佢睇嗰啲碟攞出嚟，咁佢話想影張相，就俾佢影相， 就而家呢部 能夠影兩隻，所以全世嘅咧唯獨是就係嗰一張相。 咁但係我而家我飛去西安， 係 我係咪會見到呢碟？ 我哋容后再讲，嗱，开好多开好多头，我哋容后再讲呢个。 你就话录一个钟搞掂，一两节就嚟完啦。 最惨仲要记住去问， 系啦， 我先知阴公 有几件事嘅，系啦，有几件事。好啦， 去到咁佢影咗张相啦，咁全细啦又啦，咁所以系冇彩色嘅嗰张相，因为嗰年代都系一啲菲林相啦。 唔、嗯、系，但系呢张彩色相， 所以你嗰幅彩色， 其实翻影出嚟嘅，其实啡色嚟啫嘛。 哦 ，OK，OK，OK， 系咯，你明白菲林冲出嚟嗰阵时会变啡色嗰个现象啦。 明白。 所以就系嚟嚟去去咧，大家揾到嗰张相或者一啲杂志啊，或者一啲 document 记录咧，其实都系得呢一张相嘅啫。 系、 就是、一啡咁样嘅。 系。 咁咧个唔知点解当时嗰个馆长亦都系净系俾佢影呢两只。但問佢有關呢一隻碟嘅事咧，其實佢哋都唔知嘅，亦都冇其他嘅檔案係可以 traceable 翻翻轉頭去到邊度嚟啊，咩都冇嘅。但就唔知點解擺咗嗰度。 係 嗱，咁嗰個博物館嘅地理位置咧，就係屬於嗰個山窿啦。係咁啊，600里以外嘅一個地方。 係 咁係有。咁嗰間博物館主要咧就係擺翻喺藏族地區一啲出種文物，佢哋主要都係擺嗰啲嘢。咁好，其實都理所當然嘅，咁啊擺個喺當地揾到嗰兩隻碟咯，都係擺嗰啲位啦。其他就送咗啲之前講去咗蘇聯有啲研究啦，喺北京大學有啲研究啦。咁其實四散嘅嗰啲碟。嗱、呢件事咧，其實係有人跟進嘅。咁去到1994年咧，就回應翻你啱啱嗰條問題咧。如果而家我哋去呢間半波博物館，係咪會見到啲碟咧？去到1994年嗰陣時候，有人跟進嗰呢件事，就真係翻去揾。 冇咗啲碟。 当年嗰个馆长话，当年1974年同 Ernest 交谈过嗰啲人咧，全部冇晒， 冇咗， 嗰啲人冇晒， 冇晒， 但系 失踪。佢用个字眼就系 disappear， 即系肯定有呢个人噶啦， 肯定有噶啦。 唔知去咗边， 唔系 Ernest 失咗踪 ，Ernest 就揾唔到啦。 系 1974年佢做呢间嘢，佢喺当地，佢一啲嘅一本德国杂志发表咗佢嘅游历嘅。呢件事嘅游历嘅，但系跟住咧就冇人 trace 到佢喺边。Ernest 呢个人，好啦，半波博物馆间嘢仲喺度，但系呢啲去1994年有人尝试去跟进，一啲欧洲人嚟嘅，咁啊尝试去跟进，但系咧啲碟冇咗。 系， 咁 嗰个窿咧，那个山窿而家可唔可以去到啊？ 个山窿咧，因为当时第一次阿齐福泰佢嘅描述，纯粹一啲文字描述，冇一个准确嘅地标。 Oh, okay. 没有一个准确地标，跟唔到， 冚唪唥烂尾、啊。 跟住咧，阿 Ernest 去过之后，94年有人跟进，啲点冇咗。跟住有人，因为而家通讯科技发达啦，中国亦都系改革开放咗之后啦，咁啲人就去北京嘅大学去追查翻1938年、1960年嘅记录。1938年就是阿齐先生佢发现呢、這个窿啦吓，嗰、那个人啦。咁、另外阿闯文明就做翻译啦。咁佢根据当年喺 Russian 即系喺嗰个苏联报纸上面嗰啲译音去揾呢班人，靠呢一扎译音去揾咧，冇 冚唪唥都烂晒尾， 全部都话冇出现过。北京大学话从来冇呢啲人。 咁、但系你而家啲碟四散噶嘛？你有啲可能喺俄罗斯啊，咁样有啲可能喺德国啊， 系有啲喺其他地方。 咁嗰啲揾唔揾到？ 揾唔到。俄罗斯系知道送咗莫斯科有一间国家级嘅实验室，当年啊， 系 咁咧冇， 有 人上咗错冇，直情冇呢个记录。 成、件事好似撞鬼咁样噶咯，乜都揾唔到噶咯。 冇错，唯独是而家我哋有嘅就系嗰两张相， 就系嗰一张，而 家得翻 嗰一张相啫。系啦，因为点解会传到出嚟咧？就系、因为呢位奥地利嘅 Ernest 咧，咁佢系将佢嘅游历咧发表咗，唯一佢得到嘅呢一张相，咁系喺杂志上面公开咗嘅、所以而家转载咧或者其他我哋嘅文件揾到咧，其实都系得呢一张相嘅啫。嗱，件事去到呢一度咧，其实啱嘅，你讲得啱，烂咗未？所有嘢要跟唔到，开始有人就讲啦，吹水， 即系话呢件事吹水。 由头到尾吹出嚟， 系 嗱、我可以俾埋个名。如果我哋嘅中国译名呢件事上面喺中国嘅 UFO 界其实都传过嘅，即系有讲呢件事啊。咁佢我哋国内译音就叫杜立巴石碟。咁如果大家去揾杜立巴石碟喺网上面最简单啦，你试下 Wikipedia 去揾啦，揾中文版咧，你会发觉咧写嘅人咧就话呢件事系吹水，直情话佢系网络传闻。 Wikipedia 是咁噶嘛？而家将好多呢啲嘅神秘学嘅嘢，呢、这个唔系我讲啊，呢、这个系台长讲啊，即系佢话就系而家 Wikipedia 上高揾到嘅资料咧，已经系嗱，你孤物论你去当佢系俾人篡改咗好，唔好讲篡改啦，俾人封锁咗好，定系俾人刻意地去将呢啲消息揿低到咧？其实你而家上去 Wikipedia 揾呢啲任何一个 UFO 档案都好啦。 大部分去到結尾的 conclusion 咧，都係話假嘢嚟嘅。 係， 咁呢個亦都走唔甩啦，可能。 但係維基百科啊嘛， 嗯， 你哋係 人寫嘅啫嘛， 係咯，我都可以上去寫嘢噶嘛。 係啊，唔係，但係佢寫咗佢 approve 先要 post 出嚟噶嘛，即係佢 Wikipedia 人手 approve 咗先可以 post 出嚟噶嘛。即係你寫一個 can 好勁好勁好靚，作歌好掂。高大英俊咁样， 嗯， 系咪先？如果我系 Wikipedia 嘅，我唔将呢样嘢 po 出嚟嘅时候，永远都唔会流到出去嘅。即系我可以改噶嘛？ 我只系觉得你话佢好识货啫， 话佢好靓仔、高大威猛呢啲咧，系网络传闻嚟嘅，都可以咁样噶嘛？ 嗯哼， 咁即系所有 UFO 档案都逃唔开呢一样嘢嘅。而家 嗱，我自己咁睇咧，如果佢咁样讲，好简单啦，嘅趣闻一宗啦， 嗯， 但其实唔系啊，系因为我之前我做啲古文明嘅招收咗，咁其实我。Wikipedia 是一个 source， 个 source 只是一个来源啦，系帮我开始去揾。咁其实我喺啲 archive 咧，即系啲专做 archive 嘅网站，因为我有啲系 subscribe 咗系做翻啲古 library 嘅 archive 嘅。咁喺记录啊，或者系嗰个历史嘅记载上面，1960年咧嗰张 Russian 嘅报纸咧， 嗯， 因为佢曾经出现过喺美国， 嗯 嘅一个叫 Russian Digest 嘅之前讲过一本文集上面嘅，咁嗰篇文章系揾得翻，系有嘅。 嗯， 咁嗰个 archive 但系唔可以转载，因为嗰啲系佢哋 版权 系啦。或者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揾翻叫 Russian Digest 喺美国喺1980年出版嘅，咁咧就揾到嘅，揾到呢一个当时嗰个1960年嗰个报道。 嗯， 嗰个报道系存在嘅。咁如果大家参考翻一啲就系话呢件事系假嘅地方咧，就系因为曾经有一位应该译名系叫丹尼肯啊，诸神的战车 嗰个作者， 就系因为诸神的战车呢本书写过呢一件事，系啦，咁咧啲人就话呢件事系假啦， 因为丹尼肯佢系喺诸神的战车入边写嘛，因为呢本书当时引起好大嘅回响，讲紧嗰个情况就系话佢已经讲咗外星人好远古已经同地球人有接触，即系中意听 UFO 嘅听众就会接受到呢件事嘅。但系对于大部分嘅人咧，主流嘅文化咧系接受唔到呢样嘢噶嘛，即系话我哋嘅血统可能同外星人有关嘅，咁呢个系解释唔到噶嘛，即系所谓解释唔到，即系冇人接受得到呢样嘢噶嘛。 冇错，就是、因为咧曾经阿丹尼肯系佢写过呢件事， 嗯， 啲人就反而觉得佢假，因为主流人都会觉得佢假啦。咁另外咧，因为有啲欧洲作家咧，其实攞咗呢件事嘅背景，因为佢始终系。發源個萌芽或者呢件事被廣泛傳播咧，就唔喺中國地區，唔喺亞洲地區，反而係歐洲地區廣泛傳播。 嗯、 因為首先係蘇聯嘅問題啦，咁係有個奧地利工程師去探究過呢件事啦。咁喺佢哋嗰個 UFO 界或者啲神秘學界咧，其實係廣泛流傳呢件事啦。就有另外一啲嘅科幻小説作家，咁喺歐洲嘅社區入邊咧，其實係攞過呢件事嚟做背景， 嗯、 就寫咗啲 documentary 式嘅科幻故仔。 嗯， 里面呢，咁当然你故事嘅集成呢，其实多咗好多其他人物嘅，喺成件事上面呢係渲染咗好大件事嘅。 嗯， 咁嗰啲人呢，咁当然佢哋都承认嘅，因为喺90年代呢 ,Times Magazine 呢係訪問过其中几个攞呢件事嚟做背景嘅 documentary 嘅作家，咁佢哋承认咗係里面係加咗其他 虚构嘅 嘅虚构元素喺度嘅。 嗯， 咁因为 Times 问得好巧妙嘅，就话你呢个系咪科幻小说，而當時的作者亦都講出事實，呢個係科幻的著作。係因為佢哋個作家咁樣講嘅時候咧，就將成件事咧，啲人如果聽呢一幾句嘅 extract 咧，就會覺得呢件事係假嘅。 係， 就會當成件事虛構嘅。係，但我再深入都要跟翻最原本嘅資料嘅時候咧，嗰啲資料開始嗰陣時並不是小説，亦都唔係如中文 Wikipedia 所講，係丹尼肯佢首先寫出嚟，唔係佢第一個。因為中文 Wikipedia 斬釘截鐵就係因為佢寫咗呢件事，所以俾人轉折不斷咁轉載，嗰啲人就認為，因為佢嗰啲書賣得啊嘛，啲人就以為係佢先嘅，其實就唔係佢先嘅。 即係話你都例如啦，揾到佢1960年嘅時候， 係啦， 轉載 係比佢更加早嘅。嘅文件已经出现嘅啦，因为迟啲就去到1980年先喺德国出现。咁如果去到日本翻翻嚟亚洲地区啦，其实去到1996年咧，先至喺日本嘅社区用日文嘅办法去将呢件事描述出嚟嘅。 所以传翻嚟我哋呢边其实系耐咗，时间耐咗。咁、中间咧就亦都俾一啲可能主流意见嘅人咧，就觉得呢件事纯粹系网络留言或者网络谣传。但我好唔同意啊！你八零年点样网络谣传咧？咁、你1996年啱啱香港先话有第一间嘅上网公司做到。咁、好啦，你外国比香港先进啦，但系嗰时未有咁多 forum， 未有咁多 Facebook 噶，点样网络流传咧？你流传唔到噶嘛？咁你呢件事，如果以前我哋嘅年代要流传呢啲事，系靠杂志、印刷传媒或者系一啲电子传媒去报道噶嘛？ 系 系啦，嗱呢件事咧就冇好捉到我哋亚洲地区嘅电子传媒嘅兴趣，反而就捉咗啲欧洲嘅印刷传媒嘅兴趣，例如 Times Magazine 都有访问过。 即系听众唔好信晒 Wikipedia 写嘅嘢啊！即系佢哋可能有啲嘢系都系单方面有人写出嚟，所以未必系完全准确啊。 嗱，回应翻几件事啦。如果我哋从一个质疑嘅角度呢件事，嗱，我哋而家就真系整翻张相啫。到最后，你所有人啊，所有事都系烂尾。 系 咁，点解会产生呢件事咧？有唔信嘅人咧，就会觉得你都揾唔到当时嘅人证。 系 嗰啲人又话冇晒，呢度又话冇。嗱，似罗兹威尔嘅事件嘅。 阿 罗兹威尔好啲，有啲人啦吓吓， 都七七八八啦，死晒都 七七八八啦。 系啊， 但系到而家呢一件咁嘅中国罗兹威尔事件咧，其实杜立巴石碟事件啦，咁所有人咧都系断咗眉，冇啊。原因咧，应该话第一次出版嘅媒体其实系一个。苏联文啊嘛， 系 转接去咗英语社区嗰阵时候咧，其实全部译音嚟噶嘛， 嗯， 所以如果大家留意我开始讲嘅时候咧，所有人都系译音， 嗯 嗯， 系咪真系个中文名译音咧，或者个真正个本身的中文字系咁写咧？加上你有啲唔同地区嘅国语， 嗯 嘅发音， 嗯嗯， 系唔同噶嘛， 嗯， 或者一啲地区语言 或者方言译咧。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咪有个楚文明先生，即系而家最通用嘅呢一个译音啦，1960年嗰个啦，翻译嗰个咪去日本嘅，咁因为追查翻佢嘅译音咧，其实系同一个日本名系相近似嘅。点解六零年代佢翻到日本咁好似咁容易咁轻描淡写咁咧？相信佢咧，因为有欧洲研究人员咧就相信呢一个译音，加上呢一个咁容易去到日本咧，可能佢根本系一个日本裔嘅人。嚟咗中国大学去搞一啲事，所以个名咧，佢去咗中国嗰时系用咗另外一个中文名，就加上本身佢系日本译音，搞咗中文名出嚟，所以我哋翻译上面咧系唔系咁容易可以直接去揾到呢个人。 所以你揾楚文明咧，就揾唔到呢个人啦。 系啦，有咁嘅机会。 OK， 系啦，所以 即系其实即系先前所有嘅人名其实都系译音嘅关系，所以你揾到佢哋嘅机会咧。即系根据你手头上嘅资料去揾呢个人嘅机会咧，就细好多啦。 系啦，就细好多，因为我睇嘅好多文件咧，佢嘅译法都唔同嘅。即系啲 archive 上面咧，佢写佢嗰个，因为始终你由苏联文再译翻到英文拼音咧。咁喺唔同嘅出版社同埋唔同嘅 archive 上面咧，佢用嗰个英文拼音都唔同。所以咧，我攞翻一啲做呢一件事嘅台湾译本嘅中文，嗰啲中文字我都用嗰啲台湾译本攞翻出嚟。咁就所以未必系准确嘅，嗰啲人名未必准确，所以追查上面系有个难度嘅。咁另外一部分去质疑呢一件事嘅人咧，就好似大家头先阿卓飞同阿 Ken 咁啦，你系咪真系译到先？你系咪喺睇啲象形文字译到个音出嚟先？嗱，呢个系难嘅，因为喺而家我哋睇翻，我哋对一啲。唔認識嘅文字，例如我哋嘅古瑪雅文字咁啦，大家2012好多都會睇呢啲嘢啦。 唔使啦，而家就對篇韓文嘅嘢俾阿 Ken 佢譯啊。 冇噶，我咪 Google Translate 咯。 你以前 之後都唔明噶。 嗱，系咪一个人自己？ 所以啲人譯書譯一本書用 Google Translate 咧，係唔 work 噶。 你讲紧啲咩？ 冇嘢，系继续。 咁样咧，咁所以质疑咧，我觉得呢个质疑系成立嘅，系唔系咁容易喺睇一啲象形文字或者一啲符号嘅时候，你可以译到成个咁完整嘅故仔？巨细无遗，加埋有埋发音咧，系难嘅。 咁其实系咪你意思即系话，其实当初呢个译呢个叫咩啊？李咩？唔系 齐福泰去揾到啫，楚文明就译嘅。 即系楚文明呢个人，佢译嘅时候，其实佢加咗好多佢自己嘅概念落去。 有机会， 佢本身已经将呢件事当系一个古仔咁写出嚟，将一啲唔合情理嘅嘢拼到变成合情理，系咪咁嘅意思咧？ 咁即系老作啊！ 但你解释唔到嗰只碟啊嘛，即系而家你 系 有啊嘛， 系佢一厢情愿觉得应该系咁样译。 唔知道我哋冇任何旁边嘅证据咧，去证明当时佢心路历程或者佢嘅动机系点，其实冇嘅。咁 但 系 又奇怪一样嘢就系话，如果佢 真系想出位，想做多啲嘢，想响躲 ，OK， 死 但系就冇理由无端端 死咗。 唔知咩事， 做完就死咗啦， 系咯， 系啦， 咁 啊，里边系好多嘅， 系咪好多阴谋 消失同埋死人事件嘅，奇怪嘅，最奇怪就系呢啲唔见晒啦，但系我哋全世只系得翻张相啦，咁咪系无故消失嘅， 咪住咪住，差唔多时间 break， 我哋下一 part 继续 MJ 十三。翻嚟第四节 MJ 十三啊，嚟啊， 继续录好仔，唔该。 我就成日都唔记得咗而家第几节啦。喂，咁咪其实正话呢件事都几烂尾嘅一个故仔嚟嘅。 好多人都继续去揾啦。但喺追查嘅过程之中咧，其实有啲发展嘅。咁咧始终都系欧洲人对啲可能比较有兴趣啦。咁其实再去到八九十年代咧，有一班嘅爱好者咧去呢啲藏族地区咧，去。旅游又好，考察又好，乘机旅游好啦，点都好啦。咁我哋揾到一班藏民咧，或一个部族咧，系叫 Dzogchen 嘅部族。 咁巧 系啦，就是、个发音就系、是、如果中文译，即、就、系、是、用中文字就系呢个杜立巴族。咁有呢个族嘅原来真系 杜立巴。 杜立巴。 哦、OK， 音嚟嘅啫都系。 杜立巴 系啦 ，Dzogchen 系啦。 D R O P 唔系藏族嘅，有独立嘅。 系啦，系啦， 咁样讲嘢嘅， 系啦，冇错。嗱，啱啱提到呢一样嘢咧，呢样政治敏感嘅题材咧，其实同呢件事可能有啲关系嘅。讲埋先，嗱，杜拉巴呢班人，杜拉巴族呢一个族群咧，其实佢原意咧，藏文上面嘅原意咧，就系一班孤独，同埋喺居住隐居于呢个高原地带嘅一群独立嘅人士嚟嘅。呢个字嘅意思系咁啦。而佢哋咧喺研究之后或者追查倾偈之下咧，佢哋传咗一个佢哋来源啊，即系呢个族群来源嘅古仔。 系 点解佢有一个特别嘅来源咧？ 即系佢哋自己嘅民族， 系佢哋民族嘅流传一个古仔。 吓， 咁佢哋嘅民个古仔就系解释翻点解佢哋呢班人咧比较矮细，嘅身形比较矮细，即 系 平均都系四尺零五尺嘅啫。即系而家我哋现代应该系五尺零六尺度噶嘛，介乎呢个 range 啊嘛。 即系我去到都变巨人啦。 高人咧 ，OK， 不嬲都系高人噶啦， 多谢。 咁咧，佢 系你咁讲嘅啫，继续啊，继续。 喺 Dzogchen 嘅远古嘅时候咧，即系喺古代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嚟曾经试过有一班丑陋嘅人嚟自云彩嘅边缘去侵占佢哋呢一个族群嘅，而佢哋曾经经历过一场嘅打斗。同埋一啲厮杀咁嘅嘢啦，咁咧就最后咧嗰班丑陋嘅外族咧，嚟自云彩边缘嘅外族咧，其实系被打低晒嘅。咁啊，其中中间咧有啲剩翻落嚟咧，曾经发生咗一啲可能系一啲婚姻啊，或者系一啲婚嫁嘅现象咧，系融合咗落佢哋而家个杜拉巴族嗰度嘅。咁咧就令 即系通咗婚， 通咗婚嘅，就令至到佢哋咧个身形咧。就是比現代人矮細啲嘅，因為佢哋話呢班醜陋嘅人咧，其實身材比較矮小。就似翻我哋開頭講第二次講嗰陣時候，就係嗰班嗰啲骸骨咧，咪平均四尺零，個頭比較大嘅，身形比較細嘅。佢就吻合翻呢個遠古嘅傳說嘅。 但係咪住咁佢嗰個報告，即係先前揾到阿齊 阿齊福泰， 係我真 齊福泰去研究揾到窿。 佢揾到个窿啊嘛，系由佢揾到个窿揾到骸骨噶嘛。我成日争啲译咗去齐天寿啊嗰啲。齐生揾到呢个窿嘅时候，佢有冇形容过嗰啲嗱？除咗佢形容个身高之外， 系 即系你得翻骸骨啦，睇到个身高几高啦，个头比较大。咁但系个头型都系人类头型嚟噶嘛，即系唔系外星人大头大眼窿嗰啲噶嘛。 嗱，我谂佢一个考古学嘅角度去睇咧。咁我哋就唔可以期望佢一个年代系有一个解剖学嘅知识去描述呢件事。嗱，第一冇相，嗰、那个年代佢做唔到相嘅记录， 系 佢系纯粹一啲文字嘅记录。咁文字记录咧，佢都系用人去代咗人类骸骨嘅，即系啲人类生物嘅骸骨。 咁佢就系形容个头大咯， 头大咯。咁头大，因为喺考古学上面嘅意义就系、是、头大就系现代人啊嘛。佢只系从呢个角度去谂， 大字都好 big 嘅，即 系 好似你话斋， 系噶冇数字。 你塔罗咁样，你好耐嘅，咁几耐咧？耐即系三个月定系三年咧？ 系啦，冇错。 即系你大 大啫。咁你形容一个人大， 有啲人都觉得自己好大噶。 系咯，你咩级都可以好大噶嘛？ 个头啫吓， 个头啊，即系讲外星人个头啊。咁你话大啫，咁 相对嘅呢个， 相对大， 相对个身体咯。 OK， 即系可能有可能，其实嗰啲直头系 grace 咁样嘅，即系只不过佢冇形容到。我当系啦， 系啦 ，UFO 嘅爱好者，即系欧洲 UFO 爱好者咧，觉得呢啲咁嘅文字描述咧，就似而家我哋所讲嘅小夫人嗰类嘅描述嚟嘅。 嗯， 咁但系出自一个考古学家嘅手笔咧，咁佢写唔到嗰啲嘢噶嘛，咁所以佢系用咗一个相对大小啊、身材，佢就可以描述到呢啲嘢咯， 即系好实际嘅去描述到。 系啦，实际描述，即系见 嗰阵时个概念都冇谂过系外星人。 冇谂过啦，你谂下1938年，我哋有小夫人呢个概念都可能系罗斯威尔事件之后，47之后噶嘛。咁啊，38年发觉嗰时唔会有小夫人，就算佢知，系咪？ 佢只会形容系好丑样嘅。 系啊，只可形容好丑样咯。 咁而啱啱呢个藏族入边就文字写咗好丑样，即系点样叫丑样咧？系咪先？ 相对于人嘅用人嚟去做一个标准嘅啫。 系咯，即系 人类写始终用人类做标准。 即系人人都觉得可能系阿 Ken 唔好阿 Ken 啦，又揾佢咧。即系阿 Chris 啦，人哋觉得个个觉得 Chris 好靓仔，但系可能有人觉得 Chris 好丑样噶嘛。即系呢个系纯粹唔同啊嘛。但系如果个民族入边都盛传咁，即系佢个样好明显唔系一个寻常。即系可能系唔寻常嘅样咯， 系应该同人类系一个唔寻常嘅样，即系相对于人 标准 人， 可能 就奇怪，因为佢哋嗱，加上佢哋云彩呢个字喺藏族嘅意思嚟讲咧，其实就系天空编制，咁佢哋用咗云彩呢、這个可能优美啲嘅字眼啦，去描述咧嚟自天空嘅人咯，咁佢哋当然当一个远古嘅古仔去听嘅啫，佢哋，但系咧巧妙嘅地方咧就系佢系切合咗头先阿齐先生嘅发言，加上阿楚先生嘅翻译。嗱，咁究竟阿楚先生其实系咪一早已经接触咗或者接触过杜立巴呢个民族，攞咗佢呢个故事嘅囊， 然之后再偷 换概念， 再新言去翻译，即系本身已经有个 setting 啦， 系啦， 咁佢翻译嗰啲文字就 有咁嘅机会咯。就去演绎呢件事咯，因为象形文字喺佢嘅描述嚟讲咧，佢里边系有啲图画嘅元素嘅。 嗯， 咁系咪一般人谂象形文字一定咁难翻译咧？咁我谂加上一个佢自己攞咗个故事背景，去朝呢个方向去做，加上可能真系有少少自己嘅穿作附会，系咪真系咁难去写描成件事出嚟？就未必。所以咧，我觉得可以成立嘅，即系阿楚先生到最后佢去日本完成咗佢嘅翻译。 嗯。 咁係返去一啲歐洲國家去寄返去發表，咁其實係有個可能性喺度嘅。加上如果杜立巴其實杜立巴族本身係呢次事件嘅後人嚟講呢，即係話 佢哋係有外星人嘅血統喺入面， 亦都圓滿咗個故事，就係頭先阿卓飛之前問過，咁如果啲人都死晒囉，咁邊個寫埋個尾呢？ 就是其实就是后人写埋个名， 咁即系话可能系有人系学咗嗰个文字， 系 学懂嗰个文字去写嘅， 或者可能根本就系死，即系佢话所谓灭咗呢个，即系唔系灭咗，即系输咗啦呢个族，咁但系可能系有啲未死噶嘛，咁你先可以通婚噶嘛，你死晒又何来通婚咧？系咪先？即系你死剩两个都好啦，你都可以通婚噶，咁嗰两个就可能系本身有呢个文字嘅，即系识得。演绎呢个文字都有方法刻咗喺嗰啲石碟嗰度， 即系佢写埋个结局出嚟啦， 写埋个尾咯， 写埋 个历史 尾咯。 咁后来咁传唔到文字，传唔到好多原因嘅。而家我哋好多文字都传唔到落嚟啦。咁有人话学咗文字点解传唔到咧？咁有啲古印度文字或者一啲嘅讲翻啦，玛雅嘅古代文字都传唔到落嚟噶。咁文字传唔到系理所当然嘅，人类系咁嘅。一代一代就传唔到嗰啲文字事实， 繁体字就嚟传唔到啦。 系啊，繁体字我都传唔到啦。咁有啲好巧口嘅字，我哋都未必识读噶。就算中文字， 系 去到我哋呢代都未必识读。 系因为而家又揾过有啲书，有啲或起过有啲书出嚟，系啲字系中文字嚟嘅，但系你完全系译唔到出嚟噶嘛，讲唔到出嚟噶嘛。 所以文字消失系喺一个。即正常的文化的传承上面是会消失的， 是会出现的状况。 加上在如果在世纪时代那个文字或者当时那个知识水平，要突然间来一个这么或者是叫先进一点的语言体系去到这个环境里面，要它继续可以传承到，其实是更加难的。 嗯， 因为你要 个人要学到一样嘅嘢，要系你上几代要有个知识个底先可传到俾你噶嘛。你前嗰几代根本冇嗰样嘢，突然间有一样嘢渗咗落嚟俾你，叫你继续要传承咗下边，其实系难嘅。所以呢个就唔可以话你学唔到，或者学咗之后传承唔到，咁就话呢件事系绝对流嘅。咁我就唔系咁同意嘅。 好啦，咁我仲有一个好大嘅疑问，其实呢、這个。点解嗰啲即系除咗你就系解释嗰啲人可能系译名之后你找不到嗰个人啦，咁但系咁多只碟流晒世界各地咁多地方啦，系咪？咁点解全部都会冇晒咧？点解所有嘅即系有啲人可能系会无端端消失，或者有啲人系直头无端端突然死亡咧？ 嗯， 即系呢个系咪一个 cover up 咧？系咪一个？好耐以前已经有 阴谋论啦，又嚟呢个。 最惨系阿楚先生。 唔系你唔系阴谋论，因为你而家所有嘅 UFO 档案好多时都出现呢个情况啊嘛。突然间知道呢啲一件事嘅人系突然间俾人恐吓好，佢隐姓埋名匿埋都好啊，咩都好啦，总之系突然间冇晒噶嘛。 如果系阿楚先生偷换概念咁样去攞咗嗰个族嘅古仔，去自己一厢情愿地写个古仔出嚟啦 ，OK？ 然之后，喂，我写完个古仔。无端端要 L 嘅，咁咪好唔抵？ 嗱，可能佢 L 呢样嘢咧，就未必系预计得到，佢预计之内嘅，即系未必系佢预计之内自己要 L 嘅。 嗯， 咁要 L 咧，写完之后先知。 系啦，如果写完之后自己 L 咗啦，咁唔知点解 L 咗啦。 唔系，咁而家我哋讲都好易濑嘢嘅咧， 唔使嘅。 嗱，我会咁睇啦，因为 阿Chris 嘅专栏都出咗啦，佢仲喺度， 冇阿Chris 讲都关咩事？ 因为加上佢系一个藏族嘅来源嘅故仔， 嗯， 咁呢个问题喺可能系中国嘅背景上面系麻烦少少， 敏感， 即系你逢亲讲亲藏族嘅来源或者一啲藏族嘅文化嘅时候，佢系一个独立个体咧，就更加麻烦，即系 佢个名改得衰啫。 咁冇办法啦，咁你个 Joker 嗰个字本身已经系孤独一个独立嘅一群人啊嘛，你逢身有独立埋西藏楞埋一齐就唔系好得噶嘛， 系， 咁系所以系亦都有人去估呢个系咪一个要需要唔见咗嘅理由咧，咁呢啲我哋唔知啦，咁再加上 即系你而家讲紧有可能，有可能啫， 系咯， 有可能。 唔知噶， 政治背景 冇讲过啊， 令到成件事更加要隐藏。 得、 啊、 我哋吹下嘅啫， 知啊， 我哋吹下就得噶啦，继续 谂嘅啫嘛。 OK， 咁 咯。 咁但系半波嗰个博物馆，头先讲过喺西岸嘅半波博物馆，佢仍然存在噶嘛。咁有人去揾过，点解当年嘅人唔见晒咧？咁又唔好谂咁复杂啦，简单啲啦。你都做咗廿年啦，咁你 退休啦， 好理所当然啫，系嘛？ 系。 咁又冇讲佢 L 噶，你又唔好话 L 啊，只系唔见咗啫嘛。 啲几部手机官腔嘅说话嚟嘅呢啲系， 系咪？咁你要退休就要退休噶啦。咁退休等清风唔出嚟接受访问，咁亦都系理所当然嘅。 OK， 咁但系而家呢件事嚟到呢一度，嚟到呢一刻，即系叫做烂尾之后再断尾，但系叫做话有张相同埋有一个族人嘅流传嘅故事啦，咁除咗呢度，其实冇人再跟进噶啦，而家 冇人能够再跟进到，因为咧，我觉得如果做一个研究或者一件史实嘅时候，即系从考古学角度去睇啦，你始终要有证人、证物， 系 啦，咁你就算冇证人，人会死啊嘛，咁你都俾啲证物啦， 但系你 个七百几只 disc。 冇晒啦嘛，冇晒啦嘛，去到唔知边度，一系唔见咗，一系可能英国、美国啊又抢走晒咁 ，no matter 点都好。但系你都正话都讲过噶，喺呢个西安博物馆嘅六百里附近， 系 其实唔会有人去尝试揾呢个窿嘅咩吓？ 嗰、那个地区咯，即系而家因为净系可以跟进到咧，就系嗰个巴颜克拉山山脉。 嗯。 咁喺一个藏平原嗰度啊， 嗰个方舟你都有人想去揾啦。 咁嗰个嗱，我哋要揾呢啲嘢咧，嗱，你好讲方舟就去好啦。我哋揾方舟咧，系需要一个好庞大嘅人力物力嘅赞助啊。咁有乜嘢团体同组织会有咁多嘅人力物力咧？就是、可能真系要揾方舟人先去做到。 唔系嗰个特别啲， 咁咯， 系咯， 好多骨啊。 咁至于呢个 冇啊。好顺口啊！ 冇啱噶， 冇啊！ 咁另外嗰啲碟咧，就如无意外就喺大英博物馆啦。 但系唔会咯，佢一定系收埋咗，即系可能喺现嘢咧中嗰个嗰啲货仓嗰啲地方。 唔系，如果你真系要去政治或者系呢啲嘅层面去讲或者去睇咧，咁佢始终系一个文字记录啦，记录咗一啲 又系讲嗰几样嘢啦。一个部族或者一个民族本身佢嘅来源，咁有咁嘅古仔，咁又唔会惊有人攞咗嚟无限穿凿继续去附会呢件事咧。咁所以亦都系可以理解嘅。即系我就咁讲，所以佢应该系收埋咗嘅。咁啊系啦，唔好再提啦。咁好，咁所以突然间呢件事咧，去到九十年代尾咧，就冇得再提啦，变咗。 嗯嗯嗯，OK， 但系大家都可以尝试上网，其实上去 Google 打呢个杜立 巴 族， 或者杜立巴石碟咧，张相一定揾到噶啦。但系咧，你会见到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版本嘅。咁嗰啲版本咧，我自己参考过有啲比较故事性好高嘅，中间你会发觉系比我头先讲嗰啲系细节好多倍嘅，直情当时嗰啲对话，一人边个讲嗰边句都可以写到出嚟咧。嗱，嗰啲我觉得系故仔，嗰啲系真系后期系攞翻啊嗰几本嘅科幻小说里边嘅对话，翻译咗话翻俾大家听。咁嗰啲系已经证实咗嗰啲对话系 作出嚟噶， 作出嚟噶，系呢个设计对白嚟嘅。咁但系咧，头先我讲嘅故事朗，即系头先系 MJ 十三。几节入面讲嗰啲嘅故事情节咧，就系、是、喺最当年嗰个版本，即系喺俄罗斯嗰、那个嗰、那个 第一个、那個、 第一个 source 嗰度吓，用翻嗰种格式去写翻出嚟。 我想问咧，其实你见嗰份俄罗斯嗰份报纸未噶？ 我见过嗰、那个喺 Russian Digest 入边嗰版本，当年嗰份报纸我都睇未见过，因为佢系俄罗斯文啦。嗱，俄罗斯文就唔难嘅，因为我都有同事系识俄罗斯文嘅。咁咧嗰个喺美国出版嘅 Russian Digest 咧，系有啲 archive， 即系专做呢啲 archive 嘅 library archive 嘅网站，其实都有嘅，不过可能要俾少少钱买嘅嗰、那个版本。咁咧就佢有个原文版加埋一个英文版。 系， 咁我古仔我就喺嗰度读出嚟嘅， 系， 即系咁描述古仔就咁，所以你会发觉我讲嘅系比网上嘅真系嗰啲叫网上流传系少嘅，原因嗰啲就 系 因为攞咗好多嘅， 嗰啲系作出嚟，系啦，而家你就将最 original 嗰个古仔 系得咁少嘢， 最 original 嗰件事嘅报道讲出嚟， 系啦， 即系你如果你而家上网揾到咧，喂。咁少嘢讲，人哋成三版纸， 系啊， 咁嗰个系 小说版都有啊， 嗰、那个系故事嚟嘅，嗰个唔系你唔好信晒嘅， 系啦、啊，因为已经系描述到系小灰人坠机事件咁样噶啦，即系将呢件事渲染到系见到， 系咯、啊，同埋冇人去尝试揾嗰只跌落嚟嗰只碟， 嗱、 啊，即系嗰只飞行器先啦，起码吓， 起码个系啦，如果你话有嘢跌落嚟咧，你应该有个载具噶， 系， 无论系碟又好，棍又好，三角形又好，点都好，你都有个载具噶，你唔可以个人字咁跌落嚟噶，因为如果你生物 organic 嘅就唔得，会烧噶，会散噶嘛，着火唔得，咁喺个山洞入边咧，从来冇描述佢有任何机器嘅嘢。 Okay， 大家见到故事版本话咩？见到一啲金属物品啊，或者一啲飞碟残骸嘅描述咧， 嗰、那个 古仔嚟嘅，嗰、那个古仔嚟嘅。咁、当年 原本嘅记载就冇呢样嘢。 陈先生冇嘅，佢净系见到有骨头同埋石碟，系咁多。 OK， 咁有啲人觉得阿陈生见到可能只系啲壁，咁咩系壁咧？ 就 和氏壁系啦， 即系嗰个碟啦。 系啦，咁我哋最出名古代，即系中国古代就系和氏壁啦。我哋最出名就系嗰只碟，即系而家我哋陀啲玉嗰啲都系叫壁玉啦。 系， 咁佢话见到嗰只咧，其实系一块壁嚟嘅啫，纯粹喺上面有啲雕工咁嗰啲嘢。嗱，咁可以话俾大家听，应该就唔系嘅， 唔系乜嘢， 唔系壁嚟嘅。 系， 点解？因为佢唔系壁嗰种当年嗰种 size。同埋佢發掘到嗰個年代壁應該係未出現嘅。 嗰陣時嘅壁嘅作用係咩嘅？ 其實係一啲古代祭祀。嗱，呢個問後先嘅一啲記載嚟嘅， 係 都係一啲記載嘅嘢嚟嘅，同埋啲供品嚟嘅。 O K， 咁呢個問後先，佢慢慢同你講壁呢樣嘢。 O K， 係啦，所以應該嗰只 即係即刻嚟個封煙問啦。 其實佢你中意打就打啦。跟住其實係咪佢哋揾唔到載具先啦？咁即係話個天無端端掟咗一扎油落嚟啦？ 唔系，即系应该嗱，我个演绎就可能系嗱，我讲噶咋，我讲估噶咋，即系可能有个载具铲咗，唔知喺边度，咁佢哋死唔晒嗰啲，咪走晒出嚟，跟住去咗唔知，即系揾到个行咗可能好远啦，揾到个山窿，咁啊匿咗入去，即系个山窿就唔系佢哋凿出嚟噶啦，即系个山窿可能系天然噶啦，咁佢哋先前讲过嗰一万二千几年，只不过系根据个山窿同埋里边嘅壁画去。 推论 咗个年份系一万二千年啫，即系呢个普通考古学做嘅嘢啦。 系啦， 咁即系其实可以佢系九千年先至跌，即系落咗嚟先至入去住噶嘛。 有機會。 嗰啲壁畫可能唔同佢哋有關噶嘛？ 有機會， 即係無限聯想嚟噶嘛？ 但係嗰個聯想就係點解啲壁畫上面有啲天文嘅記錄喺度咧？即係天象記錄咧？因為喺如果喺新世時代或者喺舊世時代嗰段交界時間，人類應該係未有呢個 知識， 起碼亞洲區啦，冇講咁講咁遠又唔同噶啦。即係我講翻亞洲區，應該係未發現過呢啲咁先進嘅記事喺度嘅。因為當時嘅狩獵嘅社會入邊咧。其实呢啲系嘥时间嘅， 系， 佢哋要传承嘅知识亦都唔系天文知识，因为佢未到武龙啊嘛，武龙就可能要传授天文知识，但如果你喺狩猎嘅年代，应该系个狩猎技术嘅记载系重要过你对星象运行嘅记载， 冇错， 你觉得重要？ 冇错，因为嗰个年份你唔需要知道个日历啊，唔需要知道个日子啊、季节嗰啲嘢，掂唔掂啊？掂啊！ 冇啊，我都听到呆晒， 系俾我闷到呕晒啫。 唔关事，系点个？好多好多嘢，但系你好简单咁讲晒出嚟，而有好多烂尾嘅嘢， 咪就系全部连埋晒嘅。其实， 唔系当你连埋晒之后，你又觉得啊，好似好顺，但系个结局我而家喺度谂，会唔会系其实真系两个部族喺度打咯？ 系又有 会唔会咧？会咁可能性？其实唔系嘅，佢生得样衰啲啫嘛， 样衰唔系罪嚟嘅。 有一班生得样衰啲，跟住有一班就靓仔啲。 你点样解释？嗱，如果我相信呢个碟系真嘅话。你点解释佢嗰种微黑嘅技术咧？你点解释到佢山洞里面嘅太阳系嘅壁画嘅技术咧？ 我解释得到，我就 L 咗啦。 啊，咁啊系， 系解释到会 L。 咁啊系，好啦，今集吓、啊、都多谢阿 Chris 啦。 系冇咁讲。 系咁啊，将一啲远古文明嘅嘢啊，有可能同外星有关嘅，即系即刻上嚟同大家分享翻啦。咁啊，下集噶咯，系嘛？ 下一集讲咩？下一集 唔知啊， 唔知啊，冇啊，你放完假先啦。 放假哦，系系，而家放紧假，系咯。 你而家放紧假噶嘛？ 系啊系，仲有几日，放埋个假先啦。好，下个礼拜 MJ 13继续同大家见面，系咁， 拜拜， 拜拜， 拜拜。